今日是幾特別的，第一就其實今日是 Bruno 文化沙龍的正式來講是兩週年紀念，即是即是兩年前的第一場就是我講的，我記得當時是沒有錄影什麼都大家都是膽粗粗的開始了第一次，結果一路走來啦，我在座都很多朋友其實都是 Bruno 文化沙龍的支持者常客啦，咁所以其實都好感謝大家喺過呢兩年入面啦，我哋可以喺呢一個北角呢個咁特別嘅地方下嚟進行一啲好我覺得係嚴肅認真嘅思想探討下，咁所以其實係無論係新嚟嘅朋友或者係之前我哋嘅經常嚟嘅朋友呢都想喺呢個機會呢多謝大家下。第二呢就係、今日亦都好特別，因為我哋過去兩年嚟呢，如果大家望翻轉頭咧，我哋係揾過唔同嘅講者嘅，即係唔同背景嘅講者啦，大家要數下，有吳可兒啊、李柱銘、莊梅顏、許寶強啊，有啲年青嘅朋友。但我哋係未揾過，係未揾過政治即係現任嘅立法會議員嚟講做講座嘅。所以今次咧係阿歐樂軒咧係第一次，而且佢係而家立法會入面嘅最年輕嘅議員啦。就嚟唔係係啦，其實就因為佢就嚟唔係，我先揾佢嚇。然後佢亦都係區議員啦，所以佢係雙料議員嚇。咁大家都好熟悉佢啦，因為佢係港島區嘅立法會議員。咁我叫佢就阿樂嘅。咁其實阿樂咧係真係我完整地教出嚟嘅學生嚇，因為佢係正正係嘅畢業生嚇，應該係。即系咁唔系所有学生我都觉得系我学生嘅吓，啊，即系都有个 recognition 嘅过程吓。啊，咁佢系2011年系咪啊？吓，即系2010年当 选。 毕业喺中大。 2010年 喺政大，正正系 undergrad 毕业啦。咁就之后就读咗个 master， 应该系跟阿马岳系咪啊？ 系。 跟阿马岳读咗个 master。咁佢自己本來，我記得佢當年咧都有個好多嘅掙扎嘅，究竟應該從政啊，定係應該繼續走學術嘅路咧？咁樣嚇，我記得當時佢都揾過我，或者佢都曾經有過啲掙扎嘅，即係究竟以學術為置業，或者以政治為置業咧？咁樣，咁結果而家望翻轉頭，佢做咗一個選擇啦。等陣可以聽佢嘅分享嘅嚇。咁後來佢自己點樣知道，其實佢係先係做南區嘅區議員嘅。咁當時佢喺民主黨入面，咁民主黨入面嘅一個大家都應該知道，其實就係民主黨非常之重視嘅一個年青一輩覺得係民主黨嘅一個好重要嘅接班人。但結果後來佢係退咗黨啦，即係喺即係民主黨咁重視佢情況之下，佢結果選擇咗退黨嚇。咁所以其實佢係先係喺地區工作做起嘅，真係喺。大家應該記得是真係揼石仔咁樣喺南區連任咗兩屆，係咪啊？連任咗兩屆區議員，咁然後亦都係因緣際會啊！大家都記得即係佢嘅人生亦都係可能好多佢自己想象唔到嘅嚇。先係阿羅冠聰啦，羅冠聰當年係最年輕嘅立法會議員，結果就被 DQ 啦。咁被 DQ 之後咧，大家記得就係補選係咪？咁啊，周庭咧就。代啊羅冠聰去補選，結果周庭咧又被 DQ 啦，咁所以咧佢作為第二個嘅候選人咧，即係周庭冇得選之後咧，就佢代啊周庭，冇以上係代表啊，即係呢個眾志咧就出去參選嚇，結果就贏咗啦嚇。咁喺上年，咁大家最近都留意到個新聞啦，就周庭個上訴咧，即係當即係嗰個選舉事務嗰個主任。那個判決咧係被認為是不合法嘅，所以咧其實就歐樂軒而家嘅前途咧，亦都係相當之唔明朗嘅。我相信佢喺呢一段時間入面應該亦都係會，我相信佢有好多感受嘅，所以嗱，呢個係一個背景，所以其實當初冇諗過要揾佢嚟做呢個講座但係喺呢個咁樣嘅背景之下咧，其實我其實係好想即係你啱先，我好簡單地勾勒佢一個咁樣嘅人生嘅歷程咧。我相信佢對於政治應該係有，雖然佢係最年輕嘅立法會議員，但我相信佢對於政治或者喺香港從政咧，應該係有好深嘅感受嘅。講多一兩句八卦嚇。 咁我哋喺個，如果朋友應該留意到，我有張海報嘅，即係我哋有個電，即係 e-poster 擺咗喺我哋嘅 blue note 入邊。即係海報其實係有啲特點嘅，如果你記得誒，張相片入邊咧係有個中間有個好似十字架咁嘅阿樂咧喺上邊。咁啊，其實有兩個意思嘅，個十字嗰兩條線咧，一條 死 一條咧就係白，一條空白嘅，一條咧就紅色。跟住後來我問翻阿林道群，即係我哋呢個 designer， 即係牛津嘅 designer， 話你做咩要整張咁嘅設計？佢話喺香港從政，一就係一無所獲，即係空白一片；一就咧即係血淋淋咁樣嚇，即係會呢個代價沉重咁樣嚇。咁但係阿樂咧，點解有個十字架咧？就好似佢某程度上邊咧，就係明知道喺香港從政係一個好唔討好、好艱難。大家應該都想像到香港從政是很艱難、很艱難的一件事啦。點解要孭起呢個 in a sense 嘅十字架呢？我諗呢個係其實今日我點樣想揾佢嚟同大家做分享嚇。咁我哋今晚嘅討論好簡單啦，就係、是、都係佢會先講一個鐘頭多少少，然後咧我哋有足夠嘅時間咧係去討論嘅嚇。咁同樣地啦，我哋都係有個捐款箱嚇，咁大家傳一傳啦。如果大家隨便落座得噶啦，因為我哋呢個論壇呢、這個沙龍咧，其實每一場都要有啲開支嘅，即係包括錄影啦、錄音啦、場租啦咁樣，咁所以係主要係在座各位嘅捐款咧，都係攞嚟維持翻我哋嘅基本開支，但係隨便嘅，呢個冇所謂嘅，即係多多少少大家決定。OK， 我哋再一次俾啲掌聲歡迎歐樂軒議員。 好，多謝各位。咁我唔係好識坑時間啊，咁如果大約就嚟夠一個鐘，即係阿周生睇睇我係。咁係啊，周生的確係我喺本科嘅時候一位好好嘅老師，咁佢嗰陣時係教我政治哲學咁樣，咁即係我而家即係從定義嚟講，應該都係青年嘅，咁即係我作為一個熱血青年咧，都係中大政政搞到咁，即係報大都係即係咁啊，係啦。咁大家包容一下啦。咁啱啱阿周生講起嗰張海報咧，其實我都覺得有啲驚奇，點解會攞嗰張海報咧？咁我可以同大家作一啲小嘅注腳先嘅，因為我睇到嗰份海報，首先嗰件衫咧，我已經係冇咗啦。點解冇咗咧？因為我喺近排俾警方拉嘅時候咧，就已經俾警方攞咗嚟做證物㗎啦。咁因為佢告我話我去襲佢警嗰晚，我又係著住嗰件衫。咁不過嗰件衫咧，又係有個十字架喺度嘅。咁但係即係唔係一個宗教嘅東西，而係只不過係咁啱得咁巧。嗰件衫係我喺英國嘅丘吉爾博物館度買嘅。即係有啲少少嘅講法啦，係啦。咁嗰件衫其實係有個丘吉爾嘅名言喺寫喺度，喺即係用十字咁樣寫喺度。佢其實就係嗰句叫We stand until the victory。咁即係話我佢嗰陣時其實好艱難啦。二次大戰其實就算英國都冇諗過自己究竟係會贏定輸嘅。甚至佢哋有諗過成個島都會俾德軍侵佔啦。而在那個環境底下，丘吉爾其中一段說話就是說我們一定要站硬，去直到勝利迎來的一日。那件衫是一件這樣的衫，不過已經被警方拿了，那我不知道他何時才有機會拿得回，或者甚至這輩子都沒得拿得回。其實我也很可惜，因為即是在香港買不到了。不過我想好多就算而家嘅立法會議員都冇諗過呢個情況嘅，好似而家今日咁嚴峻。我諗以前喺做立法會議員嘅時代，我唔知道阿吳凱怡同埋李柱銘同你哋分享嘅時候，佢哋去理解立法會議員係一個咩嘅光景啦。我自己當初去理解立法會議員嗰樣嘢，好似好距離好遠。我記得我十幾年前啦，又要賣腦啦。十幾年前參加示威嘅時候，嗰陣時我仲係做緊學生，咁我就聽到句説話好硬耳嘅，就有個主持臨到去終點請啲立法會議員上台，佢就話：我哋而家請啲尊貴嘅立法會議員上台講嘢啦咁樣。乜嘢尊貴立法會議員識？你使唔使咁樣講咁樣？ 咁彷彿以往係好真係好似好尊貴，咁而實際上即係有陣時尊稱啲入會員都要 honourable 咁樣啦。咁我從來又唔係覺得自己有啲咩 honourable 嘅。咁而更加唔會諗到你今日尤其作為民主派議員，你係要有機會面臨被捕嘅風險啦。咁被捕嘅風險有啲可能就自己攞嚟嘅啦，就好似我哋咁樣啦。我譚文豪啲就因為你太鍾意企喺啲警方前線啦，就好容易同人哋有衝突，好容易同人哋有衝突，跟住就即係結果佢有日鍾意喺屋企樓下度等你拉你咁樣。咁有啲就好似梁繼昌嗰啲咁樣啦，因為佢得罪咗梁振英，結果梁振英又要告佢啦。咁佢又唔係俾警方拉嘅，不過點都要面臨法律嘅訴訟啦。今時今日做民主派議員係唔容易嘅。要有機會面臨嘅風險係有喺度嘅，而呢個亦都唔係我當初去諗嘅咁樣。咁不過我會問一個問題，就係好似今日嘅主要題目就係話從政喺香港作為一條路，係咪一條路嚟嘅呢？尤其我有啲感觸嘅，個感觸係喺今次，尤其係反送中運動開始之後，有好多朋友就揀咗落區，咁可能甚至你或者你嘅朋友都諗住11月又去參選，咁我就喺度諗你選唔到又話啫喎，咁但係如果你選到其實嗰條路都唔容易行。尤其在香港作為參政的一條路，作為民主派的人去參政的一條路，是不是究竟是一條行到的路呢？咁如就算行到都好，咁你身邊的人是不是又可以同你一起行呢？咁樣，咁是一回咁嘅事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從基本嚟到去講起啦，即係如果我話你問我最初參政條路點解我會去參政咧咁樣，咁我最初諗準備呢個題目嘅時候，其實我第一時間都有諗啊，係咪我要將有一篇好出名嘅文章，就係韋伯寫嘅《政治作為一種置業》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我唔知道周生係咪預期我要 present 一次佢出嚟，咁我就唔預期我要 present 一次佢出嚟嘅，咁即係主要就第一就我估可能大家有啲如果係社會學背景嘅朋友。你隨時讀得仲熟悉過我。第二就係我亦都有另一位好尊敬老師叫關順基教授，咁佢喺佢退休嘅最後一堂咧，佢就係去講呢篇文章。咁我相信咧，佢絕對講得好過我。咁但係我覺得但佢入面有幾句精神咧，我諗我大約同大家講下咧，亦都同我今日主要同大家分享嘅信息有關嘅，就係韋伯呢個人去講政治作為一種置業咧，佢係點樣理解嘅咧？佢講嘅時候係有個背景啦，嗰陣時佢喺慕尼克大學院講啦，而嗰陣時係1930年代，亦都即係未係二次世界大戰，但係當時候納粹主義興起啦，咁亦都喺大學入面嘅思潮係好即係激盪嘅。咁啊，唔同嘅派別嘅人，亦都係相當之對於唔同嘅人有意見啦。有啲似我哋當今要面對嘅情況嘅咁樣。咁如果好簡單嚟去講，佢俾嘅幾個信息咧，就係話佢覺得政治作為一種置業咧，就唔同你其他嘅行業嘅。佢揾學術嚟到去做比較啦。學術就係你要好專心去揾嗰個真相出嚟啦。咁但係政治佢話有三個好重要嘅價值嘅，就係熱情啦、責任感啦，同埋判斷力。呢三個價值咧係對於作為一個政治人係好重要。點解佢會提出呢三樣嘢咧咁樣？因為佢話你呢個人咧淨係有熱情咧佢睇唔到啦。即係話蕭雲好有熱情咁樣。咁單係有熱情咧係做唔到政治人嘅咁樣。咁都即係佢，我未見佢從政。如果佢從政，可能都會做到嘅咁樣。咁因為你淨係有熱情，咁你咪出去衝咯。你淨係出去衝，衝完一大輪咁，結果俾人拉咗啦。咁就又要人哋保釋你啊，又要揾律師嚟到去幫你咁樣。咁係唔得嘅。佢會覺得有另一個好重要嘅信息。韋伯同大家講就係政治係一回咩事？ 就唔係今日我要求五大訴求，聽日就一定實現嘅事嚟嘅，係一個佢形容為叫做緩慢地去轉硬板嘅工程嚟嘅，即係好似即係你有塊板，呢塊木板，你要做政治係一回咩事咧？就係你揾嚿鐵咁，喐，咁但係你唔能夠一次就懟爛佢噶嘛，你係要好多心機先要到窿出嚟嘅，咁啊。咁所以呢，你單靠熱情，咁你好多時候有啲熱情就有啲時候就 burn out 啦，即係就燒盡咗，你就冇咗熱情就冇咗啦。咁而有時可能你又太過魯莽啦，太過魯莽你就即係做錯決定，或者甚至係付出咗啲你付出唔到嘅代價。咁所以佢都話第二有責任感，有責任感嗰樣嘢呢，就係話你做嘅決定呢唔係淨係你嘅，你做嘅決定呢係可能連累成隊人嘅。系啊，咁啊，系啦，咁可能我都做错决定嘅，因为即系例如话我成日去前线，咁我俾人拉完之后，如果法官判我三个月以上坐监，咁我咪冇立法议员做咯，咁我冇立法议员做，咁我成个 office 嘅同事就都赔咗冧咯，咁嗱呢啲可能仲系好细嘅事嚟嘅，咁有阵时做政治人你要做决定，丘吉尔咁样佢决定系咪同德国打一场仗？咁係連累咗成個國家嘅人嘅命運，同佢一齊嚟到去攬炒嘅，係咪啊？咁啊，責任感係好重要，所以點解？仲有另一樣嘢就係話，你有責任感都唔得嘅，因為你太有責任感，即係你成日都覺得啊，我要負責，我要做啦咁樣。咁但係你都要有判斷力嘅。判斷力呢樣嘢就係你究竟喺適當時候係咪去做一個啱嘅決定咧咁樣。咁呢個係韋伯話俾大家聽最重要嗰三個價值觀啦。咁但係咧其實佢成個 talk 講咗咁多概念都好啦，佢其實都係想勸班學生，因為佢有好多學生即係有好多政治嘅激情啦。咁但係佢想勸班學生就係佢提出咗有兩個好重要嘅概念，叫做心智倫理同埋責任倫理。心智倫理就係同大家講啊，你有一個好強嘅意念，其實從政咧一定要有一個強嘅信念嘅。你唔係一個強信念去從政咧，你嗰個叫做做一份工，政治作為一份工就唔係一個置業。咁你咪思維素餐咯。其實你有好多位你都可以去即係去思維素餐嘅啫。但係置業咧係希望去做一啲嘢出嚟嘅，去改變個社會嘅。去實踐一啲你相信嘅理念嘅咁樣，咁但係你即係啱啱佢同你講嘛，你有熱情去實踐，但係你要有責任，所以另一樣嘢好重要，叫責任倫理。責任倫理就係你要顧後果，你要咧識得判斷。咁所以咧，一個好嘅政治人，適合以政治作為置業嘅人咧，係要兩種心智都要有嘅。你唔能夠係一個空洞無物嘅人。即係唔係一個冇心智，但係總之營營役役嘅人。但係你同時間亦都要負起一個責任。咁呢個係韋伯同大家講嘅講法啦，咁樣。咁即係好似講到好偉大咁樣啦。咁但係我會有陣時會用呢篇文章有陣時去檢視自己咁多年嚟去從政嘅路，究竟我行得啱唔啱？我有冇作為一個應該要行嘅應該合格嘅政治人應該要做嘅責任啦？即係我唔敢講我好成功啦，但我覺得起碼有一樣好重要，即係有陣時佢嘅一啲説話係當作一種訓戒或者一種勸勉啦，咁啊去行呢條路咁樣。咁我諗翻我好多年前去諗點解要做政治呢一行咧咁樣，咁的確嗰陣時係同周生傾過好多，其實都唔止嘅，即係同好多老師、同好多朋友都傾過，就係、是我本來係冇諗過去做政治嘅呢行業，而甚至做到去立法會議員呢個位。嗰陣時係不過因為甚至我喺大學好長嘅時間都係。以學術為置業，即係我係想讀咗我本科，然後再去升學啦咁樣。咁我中意寫嘢，咁所以我就想做啲學術工作，亦都因為咁樣，我嗰陣時報咗研究碩士啦。 咁但係喺做研究嘅時候，其實我一路都有個疑問嘅，就係我喺學士嘅時候嗰篇論文同埋我到碩士嗰篇論文咧，都係做香港民主化嘅題目嘅。咁而我香港民主化嘅題目，我係將重點擺咗好多喺區議會度，因為當時候係同我啱啱喺大學最初接觸政治係好有關嘅。我最初接觸政治第一次咧，就唔係民主黨，又唔係唔係其他黨，反而係公民黨先嘅。咁嗰陣又係即係暑假冇嘢做啦，咁即係啲同學又好睇唔開去報實習生計劃咁樣。咁即係實習生計劃就即係一啲即係勞役你嘅過程嚟嘅，因為無論你邊個黨都好，即係我唔係話公民黨，即係無論你咩行業都好啦，咁你一定係好低人工或者最基本最低工資咁樣，咁俾個機會你喺一個地方度叫做體驗下嗰份工作。咁我第一次咧，其實係喺我大學二年班咧報咗呢、這個公民黨嘅實習生計劃。咁咁啱嗰年係2007年，2007年咧。又係區議會選舉啦，係啦，咁啊係啦，咁區議會選舉嘅時候，咁結果我幫一位候選人去助選啦。咁嗰陣時我係好開心嘅，即係好開心嘅係因為嗰陣時公民黨係一個啱啱創黨嘅政黨，咁創黨幾年啦，第一次面對選舉，而佢俾我呢個20歲都冇嘅後生仔有機會接觸政治嘅工作咧。是比起好多嘢都多嘅，即係我唔係淨係喺加入派傳單，佢有機會有啲決策，有啲問題都會問我啊，唔止問我，問我有幾位朋友咯，係啦。咁嗰陣時係我第一次接觸區議會選舉。咁另外一方面，我又因為喺大學度即係受到即係隔離呢啲老師荼毒咧，咁一路都覺得香港嘅政制問題係自己係有啲睇法嘅。香港那個年代我們看香港政制問題就沒有現在這樣，即現在我們經常說都不知道你教香港政治可以怎麼教好。我那輩很多朋友在大學大專院校教書，個個都有這個問題，但以前呢都叫做還有得教一下，以前有得教一下，或者有個大家想像的譜就是說香港呢是慢慢民主化的，雖然沒有了2007-2008年的雙普選，但我們都覺得呢嚟緊嘅政改點都會慢慢喐嘅，只要我哋繼續邁進落去咧，終會係有雙普選嘅。咁我相信，如果大家生活喺2007年嘅世代咧，都覺得係 OK 嘅，係有可能嘅。但係嗰陣喺嗰次區議會選舉，其實我最後幫嗰陣輸咗啦。最令到社會感到震驚嘅咧係親中嘅建制派第一次係運用咗同中聯辦嗰種系統咧，去做選舉嘅協調啦，同埋做選舉工程。咁我就會問一個問題啦。嗱原本我哋覺得香港係慢慢民主化緊，咁而香港應該都算係一個自由嘅社會，而選舉都尚算公正。我哋面臨嘅問題就係話即係中共係唔想香港有好蓬勃嘅政黨政治發展。所以繼續有功能組別啦，所以繼續唔俾即係俾大家組織政黨，但係唔俾大家沾染好多權力啦。特首都唔應該有政黨背景啦。咁但係我哋嗰陣時都好樂觀啫嘛，都係覺得終有一日會改嘅，終有一日咧俾第一次民建聯執政就得㗎啦。啊，曾鈺成做特首咁樣，咁即係其實佢就算法例上要退黨都好，但係其實佢都係民建聯。咁到時民建聯就做佢執政黨，咁慢慢咧就會接受其他政黨都能夠去執政啦。嗰陣時嘅美好想像係咁嘅。咁但係由2007年嘅時候，我喺嗰刻如果睇翻今日嘅問題就係話。我是看到一種即不再是以前一國兩制或者不是一種美好想像的情況出現了，就是原來中國大陸呢是可以直接找方法干預你香港選舉的樣子。而因為那一種新的選舉方法，當時有些民主派又不爭氣啦，做了區又不理幾年啦，因為2003年贏了過百個位嘛，很厲害啦，但是有很多即你都知道我覺得我即係我覺得作為民主派應該係要負責嘅，咁輸翻將近100個位嘅嗰陣時，係 咁啊、結果嗰陣時就輸到飛起，咁跟住大家就引咎鞠躬咁樣。咁但係嗰陣時係好愁雲慘霧，就覺得好似係冇得玩啊！已經一個選舉制度裏面都已經係有一種咁嘅差別啦。咁有好多人就覺得，唉，冇理由係咁嘅，或者點都好。咁但係我自己喺個選舉裏面，我係感覺到的確係有做得不足嘅地方。咁而如果我係相信一個地方應該要有政黨輪替，或者一個地方要真係實踐到民主嘅話咧，係應該要有唔係一個系統能夠做到執政黨啊嘛，係要其他人做執政黨啊嘛，呢啲係一啲理想藍圖嚟噶嘛。咁喺呢種咁嘅理想藍圖底下咧，我係應該要幫即係幫民主嗰一邊，希望能夠盡量做到呢一點啦咁樣。咁開始我就喺嗰刻之後就諗咁究竟我純粹去做學術嘅嘢，咁係咪好咧咁樣？咁定係我嗰陣時諗個辦法好多人話冇得做，冇得做，咁不如我證明一次俾大家知係可以做到啦咁樣。咁跟住配合埋嗰陣時又即係研究咗好多啲區議會嘅問題啊，撥款嘅不公啊，選舉制度嘅問題啊。咁我好想真係嘗試一次，我係要選贏呢個位，而選贏呢個位咧，我唔係僅僅要做呢個位咁簡單嘅，我係要將即係區議會嗰啲生態問題係希望可以寫出嚟或者講出嚟啦。咁係因為呢個角度咧，就第一次同我嘅當時嘅論文老師馬鶴咧就講話其實好似其實有啲似我紅杏出牆咁樣，就係因為作為一個研究生嘅責任就係應該要做好份論文同埋專專心心讀書，咁你就唔好去秘撈啦。咁你即係嗰個又唔叫秘撈，嗰個叫義務工作啦。我嗰陣時係冇問民主黨攞錢嘅，即係因為一般都係你做個議員助理，然後你就去個區度全職做。咁我係喺院校度繼續教緊書啦。咁閒時就落街派單張啦咁樣。咁係因為咁嘅情況，咁我就同阿馬講話，其實你覺得我選區議會好唔好咁樣？咁我覺得正常嘅老師咧，即係我唔知如果我嗰陣時嘅老細周生係會點啦，咁可能會覺得搞錯你咁樣。咁但係我淨係記得馬學嗰陣時同我講啲説話，就係你因住兩頭唔到岸咁樣。其實好現實嘅講法嚟嘅。咁佢冇否定過我去做一切嘅可能性，但係佢只係好從現實角度覺得你又要寫論文，但係你又要去參政。咁你顧得邊樣？咁我都知道兩樣嘢係好有關係嘅咁樣。我將呢句説話袋咗喺心入面，咁係成為咗我即係從政嘅起點啦。咁但係嗰陣時我都係俾自己一個期許啫，我就係話我係要講區議會問題，咁我就冇諗話要做立法會。我甚至有個諗法就係覺得，我就算我要選，我就一定要盡力去贏。咁我哋盡力去贏啦。我亦都唔會覺得要做一屆，因為你一屆就走，咁即係我覺得對個區好唔負責任啦。咁所以我話我會點都做兩屆咁樣。咁其實而家反而回顧翻自己，咁我而家企咗兩屆，咁我就即係交棒俾人，咁我都叫做實現咗我嘅人生期許啦。但係嗰陣時係喺呢種咁嘅環境底下去開始咗我即係政治嘅路途。咁其實嗰陣時係，我覺得係有幾樣嘢咧。即係我覺得究竟即係我哋香港政制，我會覺得係有一個問題。然後我自己相信自己參與咧，希望可以做到一分力，即係唔單止係要贏一個位，而且係希望將個經驗寫出嚟。咁我覺得經驗寫出嚟呢樣嘢咧，我係有啲缺失嘅，就係、是我到最後當然。我的參政某程度上成為了我最後論文的一部分，或者有時候寫一些零零散散的一部分，但我沒有很有系統地將這些東西總結出來，可能我終有一天不在那個位置的時候，有空一點會總結到出來，叫做走完那幾頭岸，即拍完那個岸先，即我現在可能還在那個岸附近飄，即是要游水游上碼頭可以的，但是這個有機會啦。咁但係嗰陣時係一樣咁嘅路途嚟，咁而喺嗰個時候，我諗係冇諗過好似即係今日呢種咁嘅情形咁樣，就係我哋經歷咗幾個好大嘅運動啦咁樣。咁我想分享多幾樣嘢，其實我覺得 今日我去即係去問從政呢條路係咪可以行嘅時候咧，我覺得有幾樣好根本嘅嘢係影響咗我對於今日即係問答你呢個答案嘅睇法嘅。如果當年嘅講法係啱嘅時候咧，咁我諗今日好多都唔適用啦。咁但係你問我究竟我哋真係去，我第一個問題就會問大家可以討論陣。就是说今日我们见到个制度即是崩坏得不紧要，甚至我觉得我相信大家都会理解一件事，就是随时可能今届的选举都没得选过，或者下年的选举都没得选，甚至有得比你选都好，他那个 DQ 是更加犀利的。那到时候我很难来跟大家讲是还有一条路来的嘛。那但是如果就算是一个这么艰难的路都好，咁大家係咪覺得即係呢條路都應該行落去呢？如果行嘅話，咁應該係一種咩模式行落去呢？咁呢個係我最近去問自己一個問題嚟嘅咁樣。咁我做有兩樣嘢呢，我都想同大家分享，就係從我自己參政嘅過程裏面去即係問，由一開始問自己一個問題，去到今日我都係問緊一個咁樣呢個問題，都係問緊自己，就係、是我哋去參政，咁其實係有好多張力嘅。點解會有好多張力呢？我當初參應該咁講，究竟你嘅參政係覺得一種原則啊，定係一種其實你係希望現實地去實踐一啲嘢咧咁樣？嗱，呢個又係牽涉到啱啱講即係韋伯嗰個講法，就係你有熱情，咁你有熱情就一定係擁抱啲價值嘅，即係你擁抱民主自由，所以你出去抗爭，你出去捱催淚彈乜嘢都好。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叫責任或者判斷力，咁嗰樣嘢係可能拉咗你走，即係令到你有陣時可能係會諗啊，究竟喺咩時候我先至會去調整我嘅諗法，或者甚至有一樣嘢叫妥協咧咁樣。咁有講法，即係成日都講政治係妥協比藝術咁樣。咁我記得喺我啱啱參政嘅時候，我係有經歷過，即係我諗一參政開始啦，我就已經經歷咗呢啲嘢啦。咁係點解咧？我第一次當我決定我去參政嘅時候咧，係2009年。雖然2007年嗰陣時係選舉，但係我2008到2009年咧，我係喺日本留學嘅一年。咁嗰陣成年都即係有陣時自己諗未來應該點行。咁但係翻到嚟咧，我最後都決定嘗試一下啦咁樣。咁嗰陣時就係2009年嘅年代係一個咩年代咧？就係、是、大家如果記憶猶新，2010年。就是政改方案，咁而我嗰陣時入嘅政黨係民主黨，咁我2009年入民主黨嘅時候咧，我嗰陣時係冇預期過有嗰啲政改嘅爭議出現嘅，咁只不過係純粹一個諗法，就即係而家你去選區議會咧，我覺得嗰個條件係好咗，因為即係有咗數人參政嗰個經驗啦，甚至好多人都係自己即係獨立地去揾周圍啲朋友去做一個區，咁而得嘅係啦，即係你有人有心，幾人有心做咧，係可以做多個區。咁以前就冇呢啲嘢啦。我去諗要加入一個政黨，然後係真係重視地區咧。咁嗰陣時得幾個啫，或者甚至比較多區員得幾個，就係民主黨啦、街工啦、民協啦。咁你諗下，即係去到今日街工民協都即係有好多人都離散咗啦。咁而家即係係啦。而家係得意啲嘅啫，冇咁多又系統嘅組織。咁我最後係選擇咗加入民主黨，係啦。咁但係嗰陣時我加入嘅時候冇預期過有好多政改爭議嘅事情。但係咧我即刻已經面臨咗幾個關口啦。第一我嗰陣時係最初即係再前咗一兩年咧係做學生會。咁我學生會嗰個年代咧就有一啲即係學運嘅朋友啦，係啦。咁如果你記得嘅就例如周晴啦，係啦，我唔知你識唔識啦，陳善盈啦，係啦，黃永智啦咁樣，咁郭永健啦，係啦，咁嗰啲年代嘅朋友咧，喺2010年嘅年頭，全部喺度做緊乜咧？就喺度做五區公投嘅， 因為嗰陣時阿鬱敏啦、社民連啦，同埋公民黨夾埋做五區公投啊嘛。咁但係諷刺嘅就係民主黨喺嗰陣時就好唔想做五區公投噶嘛。咁結果嗰陣時我就會喺一個好掙扎嘅場面底下，即係我一加入咗政黨，但我就要面臨住我身邊嘅好多朋友其實係走曬去做公投運動啦。咁甚至其實佢哋好多組成咗大專營一二啊嗰啲參選添。如果我遲咗加入政黨或者遲啲先做咧，咁我可能我就去咗嗰邊度做啦。咁我只能夠當時用我啱啱加入咗民主黨個身份嚟到去喺區度同佢哋做下選啦。但係嗰陣時好掙扎嘅，因為我明明其實覺得呢啲運動都應該去參與啦。咁但係因為你加入咗組織，咁而組織一定有佢自己嘅立場。就算佢其實都容許大家去做公投都好，咁但係即係去拉票都好，咁但係始終即係有個啲人都會問你噶嘛。咁甚至去到後邊更加大嘅質疑啦，因為當時候嘅民主黨係支持即係政改方案啦。咁嗰陣時其實係好有一種衝擊嘅，就係話究竟你去從政嘅時候你唔係淨係你一個人咁簡單嘅，如果你一個人就容易決定啦。但係當時候有幾樣嘢係喺我入面掙扎啦，就係、是、第一你加入係為咗去做社區，咁你做社區呢個係你嘅最大目標，咁呢啲政治嘅議題反而係另一樣嘢嚟嘅。咁第二咁但係你呢、這個又好似違反你目標，咁你應該繼續留喺個組織定係唔留喺個組織啦。第二就係、是、你如果覺得嗰個諗法同個組織嘅諗法係有唔同嘅時候，咁究竟你仲應唔應該喺組織，或者你應該點樣去自處呢咁樣。咁呢啲其實成為咗我後尾從政嘅一啲基礎嚟，即係一啲基礎就係、是、你唔係你一個人，你係要同時要處理個組織上面嘅問題啦，同埋你都要諗乜嘢先係你最大目標。咁而當時我係選擇咗留喺度啦，咁而甚至喺好多掙扎嘅位置底下有即係當時候去諗自己其實喺呢啲位置上面應該係點樣去喺自己立場啦，同埋組織立場啦，同埋究竟即係身邊嘅人同你唔同立場嘅時候，你係應該要點樣應對？但係呢度其實係變相成為咗我喺日後好多崗位底下都要諗嘅問題，就係、是、就算你一個小嘅政策都好，咁你究竟係去企硬同政府死過啊？定係你應該覺得如果佢接納你某樣嘢咧，你就應該要贊成啦。呢、這個其實係永遠一個我覺得政治入面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嚟。那個重要的問題就係在於從來冇政治係一個無了期地即係講原則噶嘛。嗱，講原則其實唔啱嘅。尤其公民社會，尤其我咁多年嚟去做即係民陣啦，民陣即係好多民間團體，咁大家咧係一定係要講理念嘅，因為大家要追求嗰樣嘢就係、是我哋例如話我係一個環保組織，我一定係要以推動環保嘅理念作為我終極目標，而我好難嚟到去話我妥協啦，我亦都冇乜本錢同你妥協，但係你做一個政治人咧就唔同，因為第一最緊要就係你有選票，而你係一個政黨就更加犀利，有一堆選票。有一堆議員去投票，咁喺呢啲位置上面，你一定逼自己會去諗個問題，就係話我究竟喺呢個位置上面係投贊成票、反對票，而嗰樣嘢我係咪要換取一啲嘢翻嚟？咁呢啲地方成為咗我另一個喺即係政治嘅初期咧，已經係要面對嘅一啲問題。而呢個問題，我覺得去到今日其實我哋都即係一定係要面對。舉個例，咁你反送中運動。其實大家你見到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你可以一路嗌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咁但係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究竟你係點樣樣令到呢個五大訴求真係落實先？咁而又唔即係唔係你失咗自己嗰個原則喎？咁呢個我覺得即係都夠大家去噏一晚嗰個問題。咁另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我覺得做政治咧，其實係一個。真係專業嚟嘅，點解會係一個專業咧咁樣？咁其實你問嗰樣嘢係咪一定要識好多嘢？我又唔一定覺得需要識好多嘢。咁但係有好多時候，我八年以嚟喺區議會入邊經歷嘅好多事情咧， 係成為咗我有陣時去諗一啲問題應該點樣解決嘅基礎。我自己有個感悟就係，我2018年做到立法會議員啦。咁但係有陣時我覺得喺區議會度做啲嘢咧，係多過喺立法會，因為我成日同我啲同事咁講，我朋友唔好意思啊。咁我成日同我啲朋友我同我啲同事咁講，我一入到立法會咧，係好晦氣嘅。點好晦氣咧？因為通常喺而家立法會就係點咧？就係、是、一個不斷被否定的過程咧，就係、是、你一入到立法會，然後你每次投票就一定投輸俾人。咁然後每一次你要你覺得呢、这個主席阿梁君彥嘅裁決係好不公，或者佢好中意暫亂你嗰病，講講下又要暫亂你嗰病，但你同佢拗咧，咁然後佢嗰啲即係一係要短路啦，咁短路你駁佢嘴都得嘅，但係去到最後佢就淨係大聲過嚟就我嘅裁決係不容辯論嘅咁樣，咁跟住就一係趕你走啦，一係就總之你熄你麥啦咁樣，咁喺現有嘅體制底下係有一個好大嘅。挫敗感，即係每日開會就係不斷啲撥款被通過啊，啲議案又被通過啊，咁隔離因為即係你知，尤其我哋係 DQ 六之後翻入去，咁都係又唔係翻齊人嗰度弊啊嘛，咁日日嗰啲建制派又走嚟即係潤你啊，連開個會咩俾你加入做委員都唔俾咁樣，即係可以咁樣嘅，咁係啦，咁即係。即係每日都係一個被強暴嘅過程，咁所以係好無力嘅咁樣。咁但係咧喺區入邊就反而唔同，即係我咁多年嚟喺社區裏邊咧，有陣時會諗有問題就係、是，因為第一個大政治咧就砥礪於我何干。咁我喺區入邊咪即係變相即係你係區議員，咁如果個政府部門如果見到你，即係有陣時佢都自己冇主意噶嘛。咁如果你俾個主意去話俾佢知嗰件事點樣解決，然後佢又有錢去，即係佢部門有資源去同你解決，咁咪同你解決咯。解決完之後，咁咪大家開心咯。咁你又唔會嘈佢啦。咁佢又服務到市民啦。咁係即係一件好嘅事嚟咁樣。咁但係咧即係我。回顧自己區議會咁多年嚟其實做過啲咩咧咁樣，咁我又唔係淨係即係成功爭取啲紅綠燈多幾秒咁，即係我有係有，我有係有，但係我覺得係無需要講嘅，即係呢啲做咪做咯，加街燈咪加街燈咯，咁又唔係啲可恥嘅嘢，咁啲街坊係會多謝你嘅。咁但係我覺得個位係唔止咁樣，因為區議員其實有啲似一個村長角色嘅，係啦。咁咩叫村長？就係喺個區入面，其實有啲似而家個係啦，不唔好成日黐落去今次運動度。即係有啲似一個區嘅領導人啦。咁人哋好多即係就算咩政治立場都好啦，其實都唔好話政治立場，唔好以為個區入面得即係唔係黃就係藍，即係唔係咁樣。個區或者喺一個正常社會，而家個社會已經唔正常啦。正常社會咧，其實大部分嘅市民都係冇乜話真係咁強嘅政治傾向。佢淨係覺得個區議員做唔做到嘢。咁你要話俾人哋做到嘢，就係你應該要用呢個位多啲接觸居民，多啲聽佢哋意見。第一步就應該聽佢意見。聽佢意見之後，你咪諗下啊，唔同嘅人有唔同嘅諗法，咁點樣去攞個平衡咧咁樣？或者甚至有一樣嘢就係我覺得第一屆參政嘅時候咧係好有熱情。咁但係去到後尾咧，你做得內區員咧，你就會因循嗱嗰啲熱情嘅退減，即係嗰啲委白嗰啲講法。我例如話，我最初我會有好多理念，我想實踐例如我會覺得喺個區入面派油派米啊，派禮物啊，其實係好差嘅嘢啦，因為好似即係啲攞啲利益去氹人嗰啲嘢啦。咁又例如我會好向往一啲我稱之為左膠式嘅組織工作啦，即係或者左翼式嘅組織工作啦，我唔應該太過污名。即係例如我覺得我會走去街工嘅文協會聽佢哋做啲，即係會做啲咩，同埋我係有職業病，我係好鍾意 去到一個區咧，就會走去人哋議員辦事處度望人啲海報。咁係癲癲地嘅。咁但係我會將呢啲人哋嘅經驗搬翻去自己區，即係希望好似兵器鋪咁樣咧。呢個議員咧有把斧頭喺度，我就搬翻去啊。嗰個議員有把刀，我搬翻去咁樣。咁我係好想希望將一啲新，即係一啲創意、一啲理念係搬入個區。咁但係當一個區議員你有一個熱情，你希望做到一個理念落去個區嘅時候咧，到頭嚟未必係真係好似你咁諗，因為我啱啱講，即係咩叫政治係一個轉硬板嘅工程，就係你唔係一個即係木方嚟嘅，你唔係一攝嗰個木咧就會轉咗落去咁樣。而是你會遇到阻力啦，你會遇到現實問題啦，啲政府部門留難你啦，或者啲其實你都唔知道村民點諗嚇，你以為你係村長，其實你係唔知道村民點諗。我後屘我到而家我冇對派嘢嗰啲嘢，即係派利益嘅嘢咧，我係有咁即係咁潔癖嘅。咁點解呢？因為始終你喺第一，我只能夠要自己守一個原則，就係我唔會特登買啲新嘅嘢嚟到去派俾個區，但係的確你喺呢個位上面咧，係有好多啲公營機構係會俾一啲 quota 你去派，即係區議會本身就已經係區議會每年都會印啲揮春，其實都頗唔環保，但係即係已經有一沓喺呢度啦。咁你點咧？你點處置咧？啲煤氣嗰啲每個月每年都會有啲月餅俾你申領，咁你係咪要你俾啲街坊好定唔俾啲街坊好咧？咁樣咁到頭嚟，我只能消極地去處理嗰啲嘢，即係嗰啲利益問題。但係有一啲嘅理念係想實踐，即係呢幾年我同埋我可行，我喺南區係有一班比較即係願意去實踐啲新嘅同事啦。咁都叫做總算揾到啲建制派。起碼我哋唔反對，大家都願意去做，大家冇乜衝突，咁係令到個區舉例說，本來冇玻璃樽回收嘅，咁都變到有玻璃樽回收啦，用即係啲錢泵落去個區度，去俾啲團體去搞啲玻璃樽回收，咁個收嘅效益仲多過環保署搞嘅計劃。又例如有啲而家你可能聽到撲水啊嗰啲咧，即係鼓勵你唔好用咁多。即係膠樽，你唔好即係成日都走去便利店度買樽啦，咁即係斟水啦咁。咁我哋試過攞啲錢俾到佢哋，喺一啲區入邊嘅活動裏邊咧，係即係設立呢啲站啦咁樣。咁即係希望可以推動到啲環保文化啦。咁又例如啲活動咧，咁有啲區議會就好老土嘅。咁其實我又覺得，我又唔應該覺得要咁樣好偏廢嘅，即係好中意搞粵曲。咁係啲老人家中意，咁我覺得 OK 嘅，即係因為即係呢個都係文化部分嚟，其實可以，但係你唔好理由全部都嘉年華，全部都粵曲噶嘛，咁你變咗一個就變咗好似一個即係分裝嘅過程，咁我哋拉到啲即係有啲新啲嘢做啦，即係例如話南區好有漁民文化，咁你又提倡下漁民文化啦，例如有啲朋友啲年輕人好中意 busking。即係街度唱咁，我哋又試過攞到啲錢，咁俾到啲人去做啦。 而家八點，你仲有立法會嗰批要講啊嘛？ 我有立法會嗰批要講，而家做幾多分鐘啫，大約？ 你可以講多15分鐘。 好啊，哦，得即係，但係我想講嘅位就係，有啲嘢咧係的確要向現實妥協，但係你喺現實妥協底下，你點樣可以喺？做區員有陣時覺得唉好悶啊，日日都係咁，日日都係咁。咁但係點可以揾到新嘅嘢咧？咁樣咁有陣時咪諗下啲新嘅，去不斷咁去撻著翻自己咯。咁樣咁即係有啲未必咁緊要啦。即係例如我講，即係喺區搞教班，又教啲人日文啊。咁搞粵曲都冇所謂。咁我有個偶像叫黃孝偉，咪請埋佢嚟咯。咁啲街坊又好歡迎。好開心，攬住影相咁，咁即係有陣時都可以即係悶中作樂嘅。咁但係我覺得係一個專業嘅原因，係因為你去處理啲問題咧，有陣時係要有兩難嘅，即係咩係兩難咧？例如你我試過有一對男女走嚟辦事處啦，咁佢就會問你我想問咧，我哋兩個離婚咧，係咪容易啲申請公屋咁樣？咁 咁我唔知，即系我唔知你会点样答啦，你会点样答噶？即系我嗰阵时，当然我嘅答法就系话，我就绝对唔鼓励你咁样做啦。咁而你为咗咁样做，即系你为咗咁样，只不过系为咗去申请公屋，咁其实你系有机会犯法嘅咁样，咁你最好唔好咁做啦。咁我唯有咁劝导佢啦。咁系好多时候两难，即系又例如话养狗，屋邨其实有啲人就好憎人养动物嘅。但有啲人又好中意養動物，就周街放嘅咁咁你點樣去維持個社區嘅平衡呢？其實有陣時係即係一個區議員要面對嘅問題。咁但係如果你能夠處理得好呢啲矛盾咧，其實區係比較少呢啲嘢發生係啦。咁但係你即係我諗喺大政治未必做到，但係你小政治上面你咪慢慢去建立咯。而我覺得有陣時呢啲小政治建立其實係重要，個重要係咩咧？唔係嗰樣嘢覺得好濕碎，而係其實個區入面嘅人睇你班支持民主嘅人係咩啫？嗱，而家你喺個喺街度啦，即係日日示威啦，咁啲人個個就行過見你嗌你暴徒啦，咁即係嗰啲藍絲會嗌你暴徒啦，咁當然有好多人嗌我加油嘅咁樣。但係喺一個正常喺一個正常嘅社區裏面，其實啲人睇一個支持民主嘅人係乜嘢樣式，佢其實就係睇下你個區議員本身係做啲乜嘢，即係如果你呢個區議員，你話你自己支持民主，我揾你都揾唔到嘅，或者你做啲嘢好獨裁嘅，即係做啲嘢好獨裁，即係例如話嗰啲咩法團嗰啲管理好煩噶嘛，即係有陣時我反對嘅話，咁我咪叫班街坊走去派下單張咁樣，你唔俾我派，你趕絕我嘅，咁你又話你支持民主，咁你同你個理念根本就相違背嘅，咁啲人就梗係覺得你好唔合理啦。咁但如果你係能夠真係作好一個樣式，然後俾到人哋睇啊，其實支持民主嘅人咧喺個區入面係咁樣去做啲地區事務，咁已經係一個好唔同嚟喎，已經係一個即係我覺得好重要嘅基礎嚟咯。咁呢一樣嘢其實引致到我去諗立法會嗰樣嘢咧係有一個即係重要性，或者甚至喺今次個運動入面咧，我都係有一啲基礎咧，我係有啲即係我係會有一種傾向係咁樣諗。好啦，我諗即係做咗立法會之後咧，我其實都係因緣際，我係冇諗過我係會做立法會。咁但係嗰陣時係因為我已經做完民陣召集人，然後我離開民主黨，咁離開一陣子啦。咁跟住就係我都冇諗過我最後真係要做啦，就係羅冠聰被 DQ， 咁羅冠聰被 DQ 之後咧，就眾志佢哋要諗啊邊個出選，咁佢哋嗰陣時應該要諗啊周庭出選噶啦。然後當時候佢哋曾經同我講過，就咁講嘅啫，係講下啫，講下就係、是、啊，如果萬一真係連成個眾志都冇人選到咧，即係 DQ 成個眾志咧，咁可唔可以你都預備去替上去？咁嗰陣時的確係喺我人生計劃以外嘅，即係我係一個比較我或者諗得保守啲嘅人，即係我覺得你要做到你嗰個目標咧，我係要一個好周，即係一定要好周詳嘅，而呢個亦都係即係又係啲偉伯啲嘅講法，即係我唔能夠淨係一腔熱情，而你一定要係要有個責任啦，要有個判斷啦，就係、是、你究竟做唔做到先，你做唔到你。即係唔好口響響啦。咁而嗰陣時的確係會令到我要諗嘅問題，第一我區議會嘅位究竟穩唔穩先？即係如果因為好歷史上有無數例子，就係啲人咧走去做立法會之後咧，咁個區議會嘅位就拜拜啦。因為你好難喺個區度，呢個係現實嚟嘅。我成日都好奇怪點解香港要有雙料議員嘅制度？雙料議員嘅制度其實係令到你好難落翻個區咁樣。咁嗰陣時要諗呢啲問題啦，咁但係後屘我都覺得，喺港島嘅局勢嚟講咧，其實我都應該要諗，即係如果唔係你去對家咧，咁仲有咩人揀咧？其實係唔多嘅。咁而如果人哋將佢哋嘅託付係問你係咪願意去做咧，咁我覺得必須要考慮啦，咁而最後我決定去做啦，咁而且去實踐，咁當然即係我有幸得到即係港島居民嘅支持，咁而當選啦咁樣。 咁但係喺我做咗立法會議員之後，即係啱啱嘅一啲幾個問題都一路係即係去回顧翻，即係啱啱嗱，我回顧翻即係啱啱講得比較多嘅嘢，咁就係、是第一，你其實係希望達到一個乜嘢嘢嘅即係政制咧，政治理想咧咁樣。咁嗰樣嘢可能係要越嚟越退得基本嘅，即係最後面臨嘅現實就係、是你唔單止冇辦法去令到個議會有更加健康或者多元嘅發展啦，而每一日可能更加係纏繞喺一啲議事規則上面，究竟佢人哋拿捏得啱唔啱啦？佢哋做嘅粗暴點樣去繞過曬啲途徑去達到嘅政治目的，但你又要揾辦法去撩啦，即係撩啲問題出嚟啦。咁呢、這個我覺得某程度上係大家嗰一年，我諗我呢年紀唔能夠講好多嘅實踐，但係最起碼呢一種咁嘅精神咧，係令到我啦，以及喺我周圍嘅立法會同事咧，係成為咗利用立法會嘅制度去挑戰嗰、那個逃犯條例嘅開端。如果大家記得最開端就係、是我哋要成立一個法案委員會，而我哋覺得我哋嘅法案委員會先係正確嘅。咁呢、這個石禮謙嗰個叫做石禮政權咧，即呢、這個係因為即如果大家記得二戰即係汪精衛就汪偉政權啊嘛，咁佢梗係石禮政權啦。石藝政權就即係唔係合法㗎啦，係啦，國民政府即係咁即係冇攞啲嘢。咁石藝政權又唔合法嘅，咁我哋其實就係要掘嗰啲嘅條例啦，即係嗰啲議事規則啦。咁其實背後嘅精神，我自己覺得係覺得我覺得立法會係應該有破議事，就算坐你對家嗰人都好啦。你都要有一個規矩去規限大家有同等權利做嘢，而唔係淨係得一邊先至可以做到嘢咁樣。咁呢、這個其實係令到我後屘有個實踐啦。咁而另一方面就係、是、另一個問題，我會問嘅就係話，究竟係你係要原則啊，定係要即係要攞到啲嘢咧咁樣？咁而呢個係其實而家我覺得喺反送中運動入邊。最不容易處理的問題，不論是從最初究竟大家覺得我不如即係都係企喺度或者和氣嚟啲啦，咁係咪會令到政府會好啲咧？咁其實結果係話俾大家聽係唔會係啦。咁但係去到呢個地步，我哋點樣樣嚟到去爭取五大訴求，但係又能夠令到嗰樣有著落咧？咁而對面咧又一路企而家阿陳志思又會同你講話。即係我係唔會再接納新嘅訴求。咁我覺得其實立法會議員喺呢個位係應該要諗一諗，我哋去帶動到我哋陣營係點樣樣去真真正正去面對五大訴求。即係尤其是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是有一樣係一個最難實踐，但係最重要嘅就係真普選啊嘛。咁你要點樣令到對面嘅人係真係願意開始啟動呢、這、一個即係？開始接納下真普選啦，諗下點樣即係重新開始翻個政制改革啦。呢一個係難嘅，但係我覺得係我哋每一位民主派議員要面對挑戰嚟嘅。咁呢、這個未有得解答啦，但係起碼我覺得喺呢個位置上未有呢樣嘢出現之前，咁我哋都有好多其他嘢可以做嘅，即係每一個運動裏邊每一次出現嘅事件。我一直都相信立法會議員，就算作為反對陣營的議員，你是有責任將社會問題揭出來的。我所以是很能夠佩服到，即我身邊有一些其他立法會議員同事，他們能夠即有些朋友給到一些文件，或者他自己掘到一些東西，就說太子站其實呢怎樣被人改記錄，為什麼會北區的醫院，雖然那件事不是反送中，但是即係點解會有啲警察會即係打個阿叔啊，即係醉酒阿叔啊？咁甚至係有好多即係好不義嘅事情咧，會陪個當事人出嚟開記招講翻嗰件事情。所以我覺得呢啲揭弊問題咧，係而家立法會議員係應該要做，即係因為好多而家話冇大台啊嘛。其實我完全我唔覺得係 完全冇大台，即係或者你冇大台都你都係小台啊。咁就算法國黃背心運動，佢哋都話佢哋都冇話冇大台，但係佢話有啲輿論影袖咧無用之地係會對件事有較大影響嘅。咁喺香港嚟講其實都係嘅，你有好多 page， 有好多人去講啲説話啊，佢嘅文章可能會得到好多人嘅點擊。咁但係立法會議員咧，哪怕就算你唔係專門寫文章都好啦，咁但係大家都會信任你。我有陣時會覺得有種責任就係即係好多人喺個街度同我講加油，甚至啱啱我搭的士嚟個司機又同我講加油。咁但係你點樣對住人哋呢份加油呢？咁我覺得係有個責任去希望喺自己崗位上面能夠做到呢啲揭弊角色，甚或是令到運動可以真係落實到五大訴求。咁呢個係重要，難但係重要。最後就係嗰個，我覺得喺從地區上面嗰個感悟就係政治一個專業嚟，即係我意思就係話。是在很多社區上面的東西上面，我會看到不同的人呢是有他自己的想法，甚至政府人有政府的想法，不同的持份者有不同的想法這樣。但是你怎樣可以在中間裡面可以即係去令到件事比較靠近在即係我們所追求的東西呢？這樣這個是不容易，但是我覺得是應該要即係諗點樣去實踐啦。舉個例子，即係我可以同大家講分享一樣嘢，就係、是、試過有一晚咧，有一晚咧有一個政府官員打俾我。咁有個政府官員打俾我咧，佢就同我講，佢話我想問你係咪同民陣啲人特別熟啊？我話我唔係民陣，不過你有啲乜嘢嘢，你係咪想講啦咁樣？咁佢問我一個問題，佢話：請問係咪我去俾一條路線你行，會好過唔俾任何路線你行？因為遊行啊嘛，即係你知民陣去申請遊行。咁我話：你如果有路線嘅，咁總會比冇路線好。但係你點解會覺得你會拗到條路線翻嚟咧？咁樣咁佢同我講，佢話哦得我去我去做我哋工作，如果有嘢再翻嚟揾你咁樣，咁但係最後佢係冇翻嚟揾我，即係唔係我想講嗰樣嘢係咁咧，即係我想講嘅嘢係咁啫，就係話其實每個政治人咧係會面對好多嘢，其實呢樣嘢可能好小事嚟啫，咁而事實上我亦都知道而家即係政府嗰啲人係完全冇自主嘅，即係佢可能主觀上面好想做呢啲嘢，但係實際上面我相信有更加強硬嘅聲音喺另一邊阻止呢啲可能比較走向社會中度嘅情況發生啦。而好可惜，即係可能你見到即係無論係港澳辦定係即係政法委乜嘢都好，其實佢係用一種好敵我鬥爭嘅態度嚟到處理這件事。咁但係。我都會覺得有個問題，就係你喺政治人嘅角度裏面，唔同角度、唔同嘅人，可能係會揾你，希望你去做佢嗰邊嘅嘢。但係你點樣不失原則，但係又能夠做到一樣大家都好嘅事情咧？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政治人，尤其立法會嘅層面嘅人係要去問一樣，係要諗一樣嘢。咁我諗做幾多分鐘而家？ 冇啦， 冇啦，我俾多，我谂大家多啲时间，多啲时间讲啦。咁但系我最后埋尾一两句就系、是、sorry 唔好意思，埋尾一两句就系话我觉得即系政治呢条路喺香港其实而家系难行嘅。咁我哋都知道有好多人好有心去做好多嘅事情。我成日都讲嘅讲法就系唔系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付出到咁多。如果你第一，如果你是一個想做政治的人，我覺得有一定的代價，但我覺得那件事是很有意義。我回顧回我在我想我貢獻了我大約20到30左右的時代，我覺得我每一天都是過得很充實，也都是很有意義的，就是我無悔這麼多年的、就是、工作。我覺得難得，即係揾一個有意義嘅工作其實係唔容易。就算付出唔到咁多，咁大家嘅崗位其實我覺得緊守呢個崗位， 其實已經係好重要。即係有好多時候，大家會有一個好難嘅抉擇。咁我自己一路都覺得因為我相信地區好重要，咁我揾咗好多人去做啲區議會嘅工作。咁我當然希望佢哋能夠有好嘅成績。咁不過係啦，跟住就係佢哋嘅事啦，咁又唔關我事啦。係啦，咁希望我唔知啊，即係大家不如留多啲時間去傾偈。 好， 好多謝阿樂啦。咁佢咁多年都冇乜變過嘅，就講嘢其實就唔係好精彩嘅。咁咧你都知道呢個亦都係佢嘅優，其實優點嚟嘅，即係你見到佢係好唔鬼正客嘅，即係你見到冇乜花巧嘢啦，我都唔知佢點樣嗌口號嘅，即係你見到佢係，但你會見到佢係好平實地去分享佢自己嘅走過嘅一個從政之路啦。我相信等陣我哋會大家可以問一啲道欲啲嘅問題，等陣逼佢答嘅。但我在開始討論之前，我要先，因為今天是兩週年啦，咁所以我都要利用呢個機會咧，要講幾句嘢先，先至進行呢、這個。但首先今天要有一個有個特別嘉賓，我要歡迎一下嘅。今天有一位朋友是專門從台灣過來哈，這個好像 MK 仔嘅，這個叫陳怡中哈，他是中研院中央研究院嘅政治思想學門的負責人，他來考察，但他來到今天下午來到之後很失望，就是發覺沒什麼黑衫人，也沒什麼打鬥，跟著所以他很失望，說然後我說你知道北角這個地方，所以這個是什麼地方，所以其實anyway 我們歡迎他來到我們中間，就從台灣專門過來考察我們那個這個香港現在的情況的朋友。 OK 我轉到廣東話。今日啱先又講話，今日係呢個文化沙龍兩週年啦。咁其實如果你係第一次嚟嘅朋友咧，其實你可以翻翻轉頭咧，去上翻去 YouTube 啦，嘅睇翻我哋過去呢二十期，即係過去呢兩年入邊，其實我哋大部分嘅講座咧，其實都擺咗上喺網上邊嘅。我相信入邊其實有啲係真係相當之精彩嘅分享，甚至係我都係留低咗好多好重要嘅記憶。但係呢兩年一路走過嚟咧，其實就我冇寫過任何一篇文章講關於呢個文化沙龍嘅意義嘅，即係冇寫過一篇文咧，去好好地去講下我哋要點解要做呢樣嘢嚇。可以有好多理由嘅嚇，但我就係想喺利用呢個機會同大家分享一點嚇，你會見到譬如每一次嚟沙龍咧，你望一望我哋周圍，第一就係個組合係好得意嘅，有老中青啦，就有每一次咧啲內地嘅朋友會嚟啦，有新移民嘅朋友啦，有內地生啦，有本土派啦，有勇武派啦，你見到喺呢一個場合入邊，幾乎每一次嘅討論咧，其實都係有啲唔同背景嘅朋友嘅，甚至可能係文化政治立場或者對很多問題咧有好不同意見的朋友咧，其實都會嚟到呢一個 Blue Note 呢個地方，然後大家係可以一起去交流，一起去討論。嗱，今晚其實已經係其中一場比較舒服嘅，應該大家知道嚇。過去嗰幾場咧，其實係逼到咧係企三個鐘，呼吸困難，所以我經常講呢個係全香港最唔舒服嘅一個文化沙龍。就因為事實上咧係好每一場都好困擾，點樣處理呢個人太逼嘅問題。咁所以其實呢個的確係好有趣，或者我哋可以問嘅就係點解會出現一個咁樣嘅氛圍，或者點解其實係會有咁多朋友會即係大家都知道，其實呢一類嘅思想沙龍其實喺過往咧，雖然喺香港有咧，但其實就真係唔多嘅，甚至好多時候喺大學入邊搞啦。但在大學入面咧，往往咧係就唔係請唔到人嚟，係請唔到聽眾嚟嘅，即係大部分時間咧就冇人嚟聽嘅。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呢幾年咧，其實香港尤其雨傘之後咧，其實係香港其實係發生咗一啲幾根本嘅轉變嘅。個轉變就當然就整個社會其實係已經紐約其實相當之躁動啦，係咪？即係雨傘之後，其實而家今年就嚟雨傘五週年紀念啦，其實係即係我哋今場運動唔係突然間爆出嚟嘅嘛，其實係雨傘之後其實一路累積緊 好多個東西嚇。咁所以其實我諗其實即係呢個文化沙龍嘅出現或者會咁多人參與咧，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都係回應緊我哋嘅社會啦嚇。即係話其實我哋其實係好多朋友其實係有好多問題嘅，即係其實有好多問題咧，你好多嘅困惑或者對你好關心香港，但係你好想聽大家有個機會咧，可以大家一齊去傾嘢。無論聽個嘉賓講啦，或者去聽下其他人嘅意見啦。但我諗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嘅體會，我覺得更加感受深刻嘅就係、是、我覺得喺文化沙龍入面對我自己嚟講最重要嗰樣嘢咧，就係、是、其實我哋坐喺度或者我哋咁樣去傾嘢咧，其實我覺得我哋係過緊一種叫做公共生活嚇。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類似嘅感受，就是、其實我哋係過緊一啲喺香港長期以嚟好缺乏嘅一種嘅生活方式。即簡單講句，就係走出一個私人領域，走出自己嘅一個好細嘅 circle， 然後我哋喺唔同嘅背景人可以喺一個我哋叫做公共嘅空間入面，譬如啲公共空間係咪唔需要報名，你中意嚟就嚟，又大家唔需要咩你咩身份，大家都可以自由去討論。其實我哋係進入緊一個公共空間，就住一啲公共嘅事務係咪？譬如今日我哋揾一個立法會議員嚟去講佢嘅經歷或者佢嘅思考。其實我哋講緊啲公共議題啊嘛，係咪？即係唔係啲個人嘅議題，即係就嗰啲公共嘅議題咧。其實我哋去做一啲嘅分享，所以其實我自己會覺得其實呢個係我哋過緊一種，即係話呢個文化沙龍本身其實係令得我哋經驗緊一種嘅公共嘅生活。而我覺得公共嘅生活本身就最緊要我自己覺得係好美好嘅。即係我哋唔好話我哋要講一啲好宏遠嘅目標，即係即使對我哋每一個個體嚟講，有機會喺我哋嘅生活入面去探究嗰啲公共嘅 issues 本身咧，其實係對我哋自己本身係重要嘅。呢個係我唔詳細多講啦，我只係想同大家分享一點就係、是、其實我自己喺即包括好多幫忙嘅朋友啦，其實我哋都要。大家好，都俾少少掌聲，多謝呢兩年嚟喺度一路幫緊運作呢個沙龍嘅朋友啦，包括阿 Vincent 同埋佢嘅團隊啦，包括蕭雲啦，大家知道蕭雲啦嚇，即係一路都幫我哋影相嚇，余國良啦嚇，都係我哋嘅團隊嘅成員，我哋攝影嘅周宇舒啦，Kevin 啦，其實都係。即呢班朋友其實都係幾乎係以義工嘅方式，其實大家一齊 keep 住咧去幫忙咧去做嘅，所以雖然你見到次次都算我喺度做主持， 我提埋唔喺度嘅杜群， 係啦，係啊，林杜群先生啦，即係牛津大學出版社嘅負責人啦，因為每次海報嘅設計咧都係佢義務幫我哋做嘅，大家都知道佢，如果你睇過牛津大學出版嗰啲書，其實都知道佢係中文出版界入面嘅頂尖人物啦，然後佢幾乎每次都係義務幫我哋做嗰啲。最正的海報出嚟啦，咁所以其實都好感謝佢哋，其實係真係為咗一啲啱先我所講嘅推動香港嘅公共生活喺北角呢個咁敏感嘅地區，我哋每一場其實都濕提心吊膽，你都知道啦。尤其最近你見到而家我哋連星期六都唔喺星期六搞啦，就因為大家知道星期六好多事情發生啊，所以你見到最近呢兩次咧，我哋都 move 到去weekdays 搞咁樣咁所以都好真係再一次亦都好多謝各位嘅支持啦。OK， 返到今日嘅主題，我今日搵阿樂嚟我扯遠少少講下，佢係中大學生會嘅之前，其實我都係中大學生會嘅。中大學生會呢其實就喺中大呢嘅地方叫做反一念樓。我哋所以我哋喺反一念樓呢，其實我哋好多人叫做 fan 片友啦，我哋叫自己即係反一念樓人，即係 fan 片係中大嘅學生組織嘅一個，即係成個 building 咧，其實就係、是、集中咗中大嘅唔同嘅學生團體，包括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啊、中大學生部啊、各事學會啊、以前嘅中大社工隊啊，其實即係話其實係即係嗰個地方咧，其實就係、是、中大學運嘅搖籃嚟啊。咁其實你今時今日喺社會入邊咧，我哋識嘅好多嘅朋友喺唔同領域入邊。嘅朋友咧，熟悉嘅咧，其實都係我哋叫 friend 圈友嚟嘅，即係包括譬如立場新聞嘅老總阿鍾佩權啦、許寶強啦、羅永生啦、即係你會數到好多人咧，其實都係喺嗰個地方出嚟嘅。點解要講呢樣嘢？我想講就話，其實我哋喺反一念樓 出嚟嘅朋友咁多年，由八十年代一路數落嚟，其實都畢咗業之後咧，其實都散落喺香港唔同嘅公共領域入邊咧，去做嗰啲唔同嘅工作，或者 keep 住繼續做啦，包括喺工會啊、社工啊、媒體啊、學術界。但其實從政嘅人咧，其實係極少極少嘅，即係真係會投身喺政界。我所講嘅，即係排在我個 generation， 我 generation 其實都即係我係九十年代畢業嘅。望翻轉頭，幾乎係冇一個人咧係做到好似歐樂軒，即係去到立法會議員呢一個 level 嘅位置嘅。你可能識得嘅就係譚振賢，譚振賢係我同一屆嘅中大學生會嘅會長，而家做緊區議員啦。即係佢係職工民出身嘅。即係其實我想講就係其實喺香港從政嘅路咧，其實係好窄嘅。即係話呢唔係大家唔想從政，或者唔係覺得從政呢件事唔重要，而係嗰、那個。個可以俾到我哋嘅機會咧係好少嘅，又你知道香港其實係冇執政黨呢樣嘢噶嘛，即係話你幾叻都好，譬如民主黨或者你公民黨，即係香港嘅政治其實係好打壓政黨噶嘛，所以其實你唔可以似外國嗰啲咧，即係話你做政黨，然後你攞到多數票咧，你就可以明唔明啊？就你可以做首相，然後你就去執政，其實唔存在呢條路嘅，所以其實你走從政呢條路，即使你幾有理想都好咧，第一個位置會好少啦。第二站先講就係個你個 take the risk， 或者可以你有啲幾有理想到，你可以實踐到你嘅嘢咧，其實係好少嘅。呢個係即係呢個香港政界嘅一個現實啦。第二樣嘢我想講就係、是、其實即係我自己嘅 observation 啫，即係啱先阿樂就提到啱先講韋伯啦，韋伯係好重要嘅德國嘅社會學家嚇。即係啱先佢講嗰篇文章，即係政治作為一種置業。呢篇文應該係1918年嗰陣講嘅，即係一次大戰啱啱將結束嘅時候，即係佢有提到責任感呢樣嘢，即係佢話從政同學術係最唔好唔一樣嘅一樣嘢。坦白講，其實從政咧係比譬如我自己咁樣作為一個喺學術圈入面去做嘢咧，其實即係我呢個位置咧，其實比佢咧輕鬆好多嘅。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需要做的妥協是很少的，是吧？就是你可以在你自己的位置入面去你還可以其實堅持到自己一些的原則，或者你是可以做一個就是我覺得是比較有 integrity 或者比較完整的人，就是你不需要太委屈自己，或者你不需要面對太多的各種各樣的政治考量或者政治計算。而嗰樣嘢唔一定係唔啱嘅，而係因為喺政治入面啱先佢都提及嘅就係你嗰個責任唔係淨係對自己負責嘛，你可能你要對選民負責，你要對你自己所屬嘅政黨負責，甚至你知道自己每做一個決定咧，其實係會對整個社會係有好深遠嘅影響嘅，所以你唔能夠話呢個就係我的原則係咪？即係呢個就係我想成為一個咩嘢人，然後咧我就可以做就去啦咁樣，即係我唔需要考慮其他嘅後果，我只需要對自己負責得啦。但我估從政人其實係好難嘅，或者其實佢呢一邊嘅空間係好少嘅。咁 anyway， 我想講就其實即係我點解會講從政呢條路係會覺得，譬如歐樂軒即係佢講翻啱先佢嗰個回顧啦，其實係喺個選擇過程入面，或者尤其喺香港呢個特定嘅語境之下咧，其實去做一個政治人物啦，或者aim at 自己成為一個，唔好話我句就唔中意用政客呢個字啦，即係作為一個政治家或者政治人物咧，其實係會好挑戰好大嘅。尤其喺咁經過呢場運動之後咧，我相信面對嘅困難咧係更加大。咁所以其實再講多次就點解會今日揾阿諾嚟，或者其實都我覺得某程度上都係要表示對佢嘅一個 appreciation 同埋 recognition 嘅，即係即係好似係一個個人選擇，但其實佢所做嘅好多決定，包括喺呢場運動入邊，大家知道佢俾人告啦，而家或者因為佢係咪揸住大聲公對住差佬講嘢， 佢覺得個耳好痛 嚇。OK， 咁所以其實佢都有官司在身嘅而家嚇。咁 OK， 咁我哋開始進入去討論嘅環節，我直接問你一個問題，又開放俾其他朋友嚇。我其實想講翻今次運動入邊政黨或者立法會議員其實嚟緊可以做啲乜嘢？我哋見到呢次運動入面最早期其實好關鍵嘅就係五月份啦，即係立法。其實最初你見到 成件事是在立法會先出現的嘛，即是立法會陶謹申他們用了各種各樣的方法，你記不記得，即是在 未令到整個社會撩起整個社會6月9日之前，其實先是在立法會裡面已經經歷了一個很持久的抗爭啦，又令得立法會裡面一直都選不到這個主席啦，你記得當時，然後呢就後來就變成分裂啦，在內部，所以其實整個運動其實一開始其實立法會民主派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啦，你見到，然後在612之後呢我見到第二個階段呢，立法會議員呢就個角色呢就是在這個示威的現場呢就別穿這個警方和這個示威者中間呢做一些的調停啦，即是其實抗爭議啊或者你啊或者其他的立法會議員呢，即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呢，其實就往往在示威的現場呢做一些調停或者緩和那個或者保護這個抗爭者的角色啦，但去到最近呢似乎立法會議員連這一部分的角色呢似乎都開始淡化了，或者其實就很少出現在這個抗爭的前線或者現場，其實我想問你的問題就是，其實這個運動未完，是不是當然未完，那其實在接下來的發展入面，你或者立法會議員其實怎樣理解自己在這個運動入面的角色，或者你覺得你還有什麼可以做的呢，即尤其在立法會復會之後， 我覺得是立法會議員做的事都是很不足的，即是我們有20多個人啦，不同人有不同人專長啦，但是我看過有時連登講的一些未做事項呢，其實你一個議員去做那件事都真的做死你，舉例說你有沒有人可以做到一個很完整的警報記錄，網上有很多人儲了多片，但是是不是完整呢，我是有个问号，但是有一个这么完整的记录其实很重要，因为你说你警察滥捕嘛，那或者你是想住去联合国告状或者去哪里告状都好啦，你有没有一个这样的资料库先，我们不是没有，我们上网现在有人做一些，但是都是没有办法统筹到一个好的资料库。咁呢、這個我首先如果有個人好專心搞呢啲嘢呢，其實已經係好大貢獻。第二就我啱啱講揭弊嘅問題呢，咁我呢個唔補充啦。立法會議員實際上係我覺得喺成個運動上面係有一個就算冇大台，但係都有某種意義下嘅領導角色。 嗯。 而呢個領導角色只不過唔係從一種個人地方出發咋嘛。你諗下民陣每一次去決定去哪裡遊行，不是岑子傑一個人說的，民陣的團體是包括了全體泛民政黨的，而大家經常我之前有透露給大家聽，民陣去想怎樣去搞一次新的行動呢，是有立法會議員或者有主要的人去有份參與多多少少，而這個決策咁正正就係左右緊咗運動咯。咁而我覺得唔單止係搞遊行咁簡單嘅，即係亦都唔應該將佢狹隘到淨係遊行咁簡單，而係你要諗下，喂而家有好多人大家好自發啦，日日去商場嗌，或者呢個禮拜又去機場，嗰個禮拜又去屯門咁樣。咁但係個運動大家指向乜嘢先？我有陣時我都會有個問題，就話我哋每個禮拜出嚟做，但係我哋要真係對住五大訴求的爭取目標來到服務的嘛，每一個行動我覺得這一點呢我們那個統籌的工作其實都是要加強，而立法會議員是不是能夠做到這一點呢，我覺得都是很重要的。 OK， 好，我們將個台開放給大家，大家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問。 各位好，我都是呢三個月才知道原來我愛香港嘅啫。咁其實我心裏邊有啲問題咧，就想問阿軒嚇，嚇，其實你怕唔怕被拉去坐監咧？咁但係有好多市民好支持你嘅市民，其實如果萬一你有咩事，佢哋好想做啲嘢，你會唔會主張佢哋去圍一啲地方咧？ 咁同埋你點樣去睇黑社會同埋個警方勾結呢件事？咁如果喺一個立法會嘅議員嗰度嚟講，可以為市民點樣去攞翻個公道呢？ OK， 你問我驚唔驚俾人拉咁，驚唔驚俾人驚唔驚坐監咁，我梗係驚啦，係咯，即係咁講。甚至我想講我從來去諗自己做嘅行動裏面咧，我係盡量避免有呢一樣嘢，因為即係我呢幾年我諗我探咗好多人監啦，係啦，咁我都大約知道坐監係一個咩嘅狀態嚟。亦都冇人想坐監嘅。 咩狀態？ 我覺得坐監唔係你一個人困喺牢房嘅嘢。其實困喺牢房，我自己個人，我覺得困喺牢房係冇乜嘢，因為你俾本書我睇咧，我就覺得好開心啊。咁我過一日嘅。但係最大問題係你搞到家人擔心呢樣嘢係最難過的。嗰樣最難過就係你見唔到你屋企人，你又唔知道你屋企人喺出邊點樣，係啦。咁佢入嚟探你，佢又可能對你喊。呢一啲先係最難受，所以冇人想坐監。咁但係唔知啦，即係我亦都唔知我嗰兩條罪咧，如果襲警入咧，咁我就要坐啦。咁都唔係我唔知幾耐啦，係啦，我即係我講係啦。咁但係如果坐差辦公，應該社會服務令嘅啫，係啦。咁不過我都冇得講嘅，因為而家你有千幾人俾人拉，我諗對比好多其他人。當然，即係冇佢哋嚴，有啲人可能面對十年，哇！即係又未到十年，因為到而家，但係都好都以年計，啱咁係好犀利啦。你第二個問題就係問係咪之前圍嘅地方係咪？ 同埋即係支持你哋嘅市民好想做啲嘢噶嘛？係，如果萬一有，你會建議佢哋可以做啲咩呢？ 我意思就是咁講，其實大家每日都做緊好多嘢，而甚至嗰個動力，我到而家都係完全地感覺到，即係你而家夜晚六點開始又見到啲人喺個商場嗌噶，咁或者每晚都可以有啲嘢去做嘅，咁但係有啲我哋控制唔到啦，即係因為每日你冇可能日日都話俾人聽要做乜啦，但我意思就係話立法會議員或者喺民主派嚟講，喺呢個運動入面係有某種嘅影響作用。而你點樣去拉啲人去一個真係施壓到俾政權嘅位置咧？係重要。咁當然我哋亦都要諗，我哋都可能諗啦。我哋即係例如八一八，我哋又話再次和理非地盡量多人出嚟啦咁樣。咁之後又試過九月又嚟啦，咁可能十一又嚟咁樣。咁但係個問題，我哋點樣樣令到個政權真係？唔係再停擺咧咁樣，咁雖然我哋好辛苦地令到佢五大訴求慢慢地有啲嘢好似應承一啲，咁但係具體地我哋都應該要要求政府話，你其實應該要點樣做，應該點樣做，應該點樣做。我覺得都係立法會議員應該要做嘅責任。咁如果喺呢件事之前，我哋亦都要諗下有一啲嘅行動。當然希望即係盡量減少嗰啲危險啦，但係。都好難講嘅，因為即係你而家好多時候有因為自發行動嘅緣故，我哋都好難嚟到去話啊，今日嗰個劇本就係咁，就一定係咁。咁只能夠盡力嚟到去帶一個我哋相信方向。 我問題就係話，如果譬如話有啲市民好想做啲嘢啦，你哋被拉咗去啦，我哋去圍邊度，咁有冇用嘅咧？查實。 如果你具體地講話，俾人拉咗嚟，話拉去荔枝角，咁跟住你去圍荔枝角收押所咁樣，咁個有用位就係被囚禁嘅人，我理解佢哋係會聽到嘅，係啦，係聽到嘅，係啦。咁我亦都知道有啲人包括我有啲同學真係有啲去嗰度做嗌。咁佢個目標都係希望被收押嘅義士聽到嘅，咁其他就冇噶啦。 O K， 即係 你仲問我第二個問題？ 係乜嘢？係 黑社會同埋警方個勾結，你會點睇咧？同埋即係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嚟講，有啲乜嘢可以幫我哋香港市民即係還翻個清白咧？ 黑社會同警隊勾結，我覺得是香港歷史上邊黑暗的一頁啦。雖然喺呢刻咧，我相信而家警隊咧係覺得自己啱曬啦， 冇錯啦。咁但係我相即係我覺得喺未來日子無論你係咪議員都好，作為一個正常香港人，你都應該要將呢件事拎翻出嚟講。而我覺得而家嘅警隊嘅問題已經係去到你唔作出一定程度嘅重組咧，係好難救嘅。 OK， 我講坐監，我補充少少就係我最近去探咗阿陳建文嚇。咁陳建文大家知道啦，就佢困咗喺壁屋監獄嚇。咁啊，佢嘅狀態 OK 嘅嚇，即係可以同大家報告翻，即係比最起碼比我想象中 OK 啦嚇，即係佢嘅面色比我仲要好啦嚇。咁就因為佢話佢喺入邊食緊素啦，識食素嚇，即係困咗喺一個三十幾人嘅監倉入面。咁嗰日我同佢太太去見佢嘅，跟住佢太太講咗句説話，就是、因為立法會議員咧去探監咧，係可以一間房去見佢噶嘛，又可以即係可以唔使即係可以擁抱，明唔明？即係可以咁樣去見嘅，但係家屬咧係唔得嘅，所以咧佢就好。即係佢太太覺得好妒忌歐樂軒呢啲咁嘅人，即係真係嘅，真係好唔抵得。點解咧？即係我哋去探咧，就即係只能夠隔咗一個玻璃窗，因為然後攞住嘅電話，即係譬如一張台咁樣，即係佢坐喺對面，我哋坐喺呢邊，中間有個好厚嘅玻璃，然後你要攞個電話同佢傾偈，然後你唔可以 touch 到佢嘅，即係你只能夠將隻手咧擺喺個玻璃度，咁樣去同佢接觸咁樣。咁即係你講，即係我補充一句啫，即係從一個家屬嘅角度，其實係一個幾真係一個好折磨嘅一個過程咯。即係我自己好近距離，即係見到即係佢嗰種狀態嚇。OK 啊，我哋俾其他朋友問，但係因為大家好多朋友都想問問題，最好就係每一位朋友最好就問一個問題就好啦，好嗎？ 我想問嗰個咧，頭先你講咗好大篇幅係講緊嗰個原則性同埋妥協嗰個問題咁，但係或者放我係一個可能即係公同埋私嘅問題啦，即係我想問其實你妥協嘅話係點樣妥協法咧？即係譬如嗰個係即係近到可能生活化啲係一個可能親戚嘅，即係你阿媽阿爸可能行住同你講話，你譬如唔好出去啦，即係呢啲咁嘅問題，或者可能其實如果係大家係 friend 之間有啲原則上邊唔同嘅説話。甚至可能冇運動啦，本身即可能有啲行為，你本身係唔太同意嘅，但你又預出去做嘢，咁其實你會點樣攞個平衡，或者點說服自己，其實我應該出去為公做啲乜嘢咧？ 人生係充滿妥協嘅，咁小至到你坐喺架小巴度，前面嗰個人喺度話啲小姐收錢，咁你應唔應該去駁佢嘴？咁正常我都會駁佢嘴嘅，咁但係如果仲成程車，咁你究竟係選擇落車先去駁佢嘴，定係唔駁佢嘴？咁親戚嗰個問題，我亦都不斷地受到呢啲咁嘅狀態嘅，咁即係因為尤其我俾人拉咗之後，咁我阿媽咧每一次一到禮拜週末嘅時候就叫我唔好去，咁但係實際我又去，但係我又唔話俾佢聽去，但係佢又見到我 page 喺度 live 緊咁。咁但係即係真係人生充滿妥協嘅，咁但係我覺得只能夠咁啦，即係我只能即係其實我係咁，我係有啲衰嘅，那個衰就係如果你從家人嘅角度嚟講，就係我從佢個底線開始跳起計，就即係如果佢唔會搞到抹面同埋翻屋企鬧一鑊，咁我都會盡量本住我希望想做嘅嘢去做嘅。但如果你話政治上面嘅妥協，咁我覺得係呢、這個就嚴肅好多嘅，嚴肅好多就係因為呢、這個唔係你嘅私人嘅圈子，而係你做嘅政治抉擇係影響緊影響緊公共啦，係咁講啦。咁呢、這個就要謹慎好多啦。 最問你喺呢個問題上面，譬如你當初離開民主黨，有冇掙扎咧？即係決定退黨出嚟？ 是充滿掙扎的，因為你大家想一下個位置就得了，即是我南區呢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民主黨的影響來的，是的，即是所有議員幾乎除了司馬文，其他都是即是民主黨的議員，而我自己在利東裡面整個的基礎呢 都是民主黨的辦事處開始的，即係從呢個金乃威去到開第一個辦事處開始，咁就已經係咁，同埋仲有我一個我無可分離的工作夥伴就是羅建熙啦，咁佢係民主黨副主席咧，咁佢就係我隔離區，咁我哋係一起夾一個辦事處。咁我要好認真同佢傾呢啲問題，咁我先至落到呢個決定。而落呢個決定咧，你自己落呢個決定，你嘅圈子體諒你啫。咁我記得走嘅時候，咁何俊仁又會打俾你啦，劉偉興又打俾你啦。咁或者又唔知邊個又會喺個中委會度挽留你啦咁樣。咁你要諗得好清楚。 咁你走最主要嘅考慮係咩？當時 我覺得政治不是做朋友啦，係啦，即做朋友咁幾時都可以即握手嘅，咁但係其實我走咗我都同民主黨好多朋友都握手嘅，係啦，咁但係我嘅政治理念就是我嘅政治理念咯。我長年困擾我嘅問題就係、是民主黨因為即始終政黨係會有一個諗法喺裏邊嘅，咁但係我同時都長年地做咗民陣好耐啦，咁民陣就係一個比較公民社會嘅理念。咁變咗好多時候係有好多衝突，咁好多衝突底下，我覺得我一定要揀一個。如果你要揀一個，咁我咁就 冇得講，直接少少。即係當時最即係喺原則上面，我相信你做呢個決定，你肯定係覺得民主黨某啲理念嘅原則好根本嘅， 係 同你係有違背噶嘛？係咪領會啊？定係邊一啲議題令你覺得啊？我因為我想象到你離開民主黨，其實你係擺低好多嘢噶嘛？ 係 即係唔單止係朋友，成個區嘅網絡。或者支持之類 公投嗰個位，頭先你講話公投， 公投一個起點啊，係入咗冇耐就係覺得咁。咁但係我因為嗰陣時都覺得係一個團隊，同埋大家唔應該話走就走，即係有好多人其實喺嗰啲位就已經話走就走啦咁樣。咁但係大局為重嘛，咁即係大局為重好耐，咁好多年。咁其實因為大局為重咗好多年， 係啊。 咁我覺得點都要對自己有一個抉擇的、你問我理念，簡單來說私有化、即一些公共建設的分歧 是最主要的。 OK 好 OK 有沒有 okay. 你好想 follow 剛才你說的有個 point 你說你和政府中人打交道，你感覺今時今日政府中人如果要做翻好似當年李北俊做嘅嘢，係嘅代價梗係大好多，而要付出嘅即係艱難好多啦。你呢刻你會唔會覺得最呢、這個運動行到某一個階段，會有另一個李北俊出現？ 我唔排除會有另一個田北俊出現，但係一定要有人願意付出佢嘅代價先咯。咁如果有人真係付出嘅代價，咁我敬佩啦，係啦。但係去到而家為止都冇啦。我成日都會覺得有樣嘢就係、是我記得 N 年前咧，佢講埋嗰啲非暴力抗爭理念咧，佢覺得一樣嘢好重要，就係話點解你即係點解一個政府應該點講啊？一個政府點解會支持住佢咧？就係因為有好多人依然仲喺個位度嘛。如果個個人都願意自己辭職唔做嘅話，咁呢個政府就冧啦，係啦。咁但我去到而家，我仲未見到任何一個司局長、政治助理係願意辭職而明志啦。咁我覺得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佢哋都要問自己一個問題，就係點解覺得喺佢自己嘅位上面都仍然做得咁安樂嘅咧？其實走是一個抉擇嚟嘅，咁我期待住有一個咁嘅人啦，但係似乎而家都仲未有。 OK， 我追問我喺 Facebook 都早上一個月度都曾經公開呼籲過，即係啲司局長或者局長助理或者副局長係應該辭職嘅。咁我當時都期望咧係會有啲人係會走出呢一步嘅。而我覺得走出呢一步是緊要的，但好可惜就你講得啱啦，就到而家呢一個位咧都仲冇運出嚟。今日陸公衞有一篇文嘅喺明報，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就係佢呼籲啲中間派或者温和派應該勇於承擔責任出嚟去，譬如搭建一啲平台去開展政府同抗爭者之間嘅對話。即係陸公衞有咁樣嘅呼籲啦。其實我追問你的問題就是，其實在今次所謂沒有大台的一個這樣的 一方面是沒有大台領，一方面就是所謂的、北角石。那在這個這樣的狀態之下，會不會令得譬如立法會議員即是你們其實是承受一些很大的壓力，即是譬如當你們去主動去譬如有沒有人去譬如立法會議員會不會主動覺得是需要 set， 沒有叫大台啦，譬如 set up 一些平台讓大家去 facilitate 的討論，即是其實你們會不會其實都是覺得、你們 feel 到來自於群眾的一些壓力，就覺得、我如果走出這一步呢就會被抗爭者背棄啦，或者唔明唔明啊？就呢個牽涉到一個政治責任嘅問題啦，就係、是、會唔會驚啊冇咗選票，或者會同成個成場運動嘅主流咧就相違背啦？即係有冇呢個壓力咧？ 反而我覺得冇大台先係最冇壓力嘅，因為冇大台最冇壓力嘅原因就係因為啊，我哋話北角石不分化咁。但是 你只要不表任何態的話，其實基本上你是沒有任何壓力的，因為你都、因為你是被代表了，你已經在那一刻那是真的，我只能說一個這樣的 真的。 所以我就說你表態就牽涉到個政治責任問題了， 是的、那 我不介意 抄察，但我私下聽到就是我們知道你們沒有壓力，但私下就會有人其實覺得這樣是沒有人肯背給你，就是即 係 好老實咁先，大家即係好老實，唔好介意。即係阿楊天琪點解成為領袖？因為佢冇唔使講嘢啊嘛。咁係咁個光環就冇人肯燒光環，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是，即係大家心裏邊睇到，即係即係好老實，即係大家都講話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但係知道一定要中共倒台先有真普選嘅。咁但係而家大即係冇一個有光環嘅人肯嚟。去燒佢自己幫人孭飛咁 你講咩咩飛先？ 就係、是如假即係假設，如果中共喺讓步嘅時候，咁係咪真係要有人傾咧？咁但係但係即係我話，即係好老實， okay. 我都唔敢，我都唔敢。即係就算我光環有木，即係太陽係咁好，我都唔敢燒啊嘛。但係就即係作為從政人物，咁點樣？你點揀？點決定？ 其實試過嘅，不過個試過咧，而家係我覺得大家都冇乜勇氣啦，應該咁講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前幾個禮拜咧，咪曾經試過有次咩全體民主派咩致函習近平要求重啟政改嘅，其實都有啲人鬧嘅，因為有啲人就鬧話我哋而家要真普選，我哋唔係要重啟政改，但係即係咁你都要有問題就話咁你冇重啟政改，你點樣有真普選咧咁樣？咁呢個係個問題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唔應該，你如果真係覺得嗰樣啱，你唔應該覺得要即係退縮。但係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其實正正就係考驗，即係如果民主派一方嘅智慧就係你點樣令到抗爭者支持民主嘅大家，起碼大部分嘅人都覺得是應該要想一個位置，要求到對面是起碼逐漸有些互動，去即係鬆動到那個即係政治改革的位置。那這一個其實是重要的。那 但有沒有人傾緊咧？而家你可唔可以透露一二？ 我理解就而家是冇嘅。 OK， 我而家你比較少啦，我或者我不知啦，我不知啦，係啦。咁不過，我覺得係應該要諗呢步，因為即係你覺得大家都覺得最重要呢步。咁但我覺得喺冇大台位咧，唔係代表冇方法，即係個冇個方法就係話，因為你冇大台，但係有一樣嘢好重要就係你見到如果你講一樣啱咧，係會多人跟。其實由雨傘運動開始到而家，我都會覺得一樣嘢啱，就係話你如果覺得有人講一樣啱咧，係會多人嚟到去認同嘅。咁即係溝通理性啊嘛，係咯。咁係咯。咁如果係咁嘅話，你咪試下由寫文章開始咯。即係你起碼覺得啊，究竟即係重啟政唔係即係所謂接納新普選嗰個路線圖嘅乜？咁起碼寫一次出嚟啊咁樣。即係我雖然講嘅容易啦，係啦。 OK， 好。我其他朋友 ，Jackson， 我想即 係 一啲關於將來的問題，即係個運動都有冇變？差不多半年，已經半年了，咁就 四月開始 一百一， 發展到昨晚，好像似乎個勢係即係有啲樂觀嘅。咁因為美國的國會有一啲調整啦，咁似乎即係地球上其中一個最強大嘅勢力咧，似乎好似企咗我哋嗰邊。 希望真。 咁咧就咁但係咧我就知道咧，中共咧即係我依個中國嘅政府咧係好強硬嘅，即係如果佢一旦意識到自己嗰個政權係有即係失去權力嘅危機咧，咁我即係歷史話俾我哋聽咧，佢係好癲嘅，可以佢可以做好多咧，我哋理性好難理解佢會做嘅嘢嘅。咁咧即係話有兩幅圖畫啦，一個咧就我哋咧可以係有啲樂觀，但另一方面咧我哋知道咧嗰個危機咧好大嘅。咁我想睇下你點樣睇將來。 咁大鑊， 冇人有水晶球啦。不過是難做的，即是如果你問我我只能夠有，我記得最近看了兩篇文章啦，一篇是呂秉權文章，呂秉權文章其實就是一個好像沒什麼灰暗的，灰暗的就是因為現在你見到連李嘉誠都走去鬥啦，那他用的系統就是政法委啦，政法委就是由毛澤東起家，咁繼而專門係做治內亂嘅機構，咁而佢係跳過咗呢、這個即係港澳嘅系統去做呢個批鬥工作，咁又用人民日報啊等等嗰啲，其實你見到即係中共係對香港係有起碼有一個相當系統係完全係零妥協。用鬥爭思維去諗嘢，咁呢個係會令到香港要承受好辛苦嘅日子嘅。咁呢個係會見到嘅情況。咁我覺得個問題就係在於，即係究竟喺呢個位，咁點啊？你跪定唔跪啊？咁樣咁，即係我哋啲唔跪，咁咪俾人拉或者即係點咯？即係俾人打壓咯。咁但係另一個係不過呢個係一個日本教授叫松田康博啦，就係、是接受。我唔記得咩媒體啦，咁但係最近訪問，咁呢個其實都唔止一個嘅，即係好多人都話威權政府永遠都係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話佢越多打壓咧，佢係會越多嘅職員嘅，而越多職員咧係要負越大責任嘅，而尤其係喺習近平嘅之下，咁佢而家要面對嘅就係佢終身制，佢如果落台，佢亦都好難嚟到同佢啲派系嚟到去即係會免於去清算咧，咁佢都要諗呢個問題。咁而如果喺呢個咁嘅局面底下，佢只有嚟到去即係越要做得耐，就越要搞香港問題，搞香港問題越強硬咧，咁佢要面對壓力亦都越大。咁究竟會唔會到最後，即係佢越做嘢越癲，但係卻係強弩之末咧咁樣？咁呢個好難答，但係世界經驗話俾你聽，又好似有。是我只能夠即提供一些這樣的講法給大家聽。 我想問的問題就相對簡單的其實你怎麼看勇武呢？因為勇武成日都在前面，你會見到他們的機會多一點，但是即剛剛剛才我都有討論過，其實現在沒有一個人好像一個 facilitator 將大家支持這個運動的人去 group 在一起，去領導大家去即係同對家去傾啦。咁你點睇用我同埋點睇？其實佢哋心屈，我覺得好似係都 lead 緊呢個運動嘅。咁你有啲咩睇法？ 我相對以前對用武係接受咗嘅，係啦，即係包括有很多我無法想像的身邊的朋友，他都是在很前線的地方，甚至都頗為勇武。但是這個是一個形勢，即你是形勢鼓吹到這樣，即如果你不是那種的前線衝突去到一個這麼不可逆轉的情況，尤其你看到721元朗事件之後，其實大家是覺得你不再自衛的話，那你用什麼方法來到去處理的問題呢？你不以武制暴，那你怎樣去處理警察不斷而來或者從黑社會而來的暴力呢？所以我覺得是即是人用那個暴力的程度呢，是可以在某種情況底下是理解的。但個問題就是，即當然而家在於就算你話有和理非有用武都好，咁但係而家點樣樣大家係有一個體諒，咁然後去即去對翻嗰一個五大訴求係嚟到去作出爭取咧，而甚至喺我哋啲咁嘅崗位底下去做，咁大家亦都能夠即體諒到或者接受到，咁呢個未有人答出啦，但係我覺得係今後要問嘅問題嚟嘅。 咁咪追問一個問題，即係你會見到咧，喺由雨傘開始到而家咧， 似乎立法會的角色或者立法會入面的民主派的角色呢，其實是被邊緣化的。即係譬如你在今次的運動入面咧，啱先我講其實即係尤其6月9號開始之後咧，其實立法會議員似乎即係其實呢個係一個即係立法會本身是一個建制啦，係咪一個制體制入面，所以我哋以前覺得很多的社會矛盾或者很多的社會爭議咧，即係 in the end 咧都係會翻即係可以或者應該翻翻到議會入面，透過一啲制度的層面上面咧去解決嘅。但是现在似乎呢，现在香港的社会运动呢是走向一个方向，刚才我讲就是似乎是对体制其实越来越失去信心，或者觉得体制可以起到个角色呢，即尤其经过 DQ 之后呢，会觉得大家都不再作概再觉得似乎不再觉得立法会有一个这样的位置呢去 lead 紧一个运动，或者不要叫 lead 呢，去 coordinate 也好 ,facility 也好，或者去能夠將社會抗爭的聲音轉化成為一個議會入面，即呢個一個好好真實的問題啦。即係你覺得譬如包括你或者民主派的朋友，即係喺議會入面，其實有冇思考，有冇覺得點樣定位自己咧？喺一個咁樣嘅前所未有的社會運動前面， 立法會比起以往係有。是更加無效的，這個我也相信，也是我年紀以來為什麼我經常覺得天天進去就即簡直就是被強暴的一個過程，因為你根本在裡面票又不夠人多，而在裡面基本上是你很難維繫到那一個的形勢。今次在逃犯條例底下為什麼會有那個兩個法案委員會的抗爭，坦白說都是大家真的很多嘢曬冷咁做盡，但你都知道曬冷做盡嗰樣嘢咧，你如果鑊都曬冷咧，咁人哋一定有其他啲更加嚴苛嘅辦法去反制你，改議事規則或者做更加即係差嘅嘢。我相信民主派議員係明白呢一點嘅，所以嗰啲武器都唔會咁輕易去用，咁但係今次係有用到，但係我諗大家都明白呢一點啊，我只有咁樣講。一個社會的政治制度沒辦法解決到社會的矛盾呢是不理想的，是會令你就會令到大家只會不斷地會出現第二次的雨傘運動、第二次的反送中運動，不斷地在體制外面解決問題咯，即除非中共想這樣，我不排除想這樣，但是就算在現局底下我相信不是零的作用，起碼在每日的政治裏面，我亦都相信是不同的立法會議員去將啲問題揭出嚟，或者在每一日的言論上面咧，都有一個影響香港的民意的角色嘅。呢句説話唔係啲民主派議員講，係強勢公講，即係佢講立法會的時候，我記得佢有講過呢句咁嘅説話。咁而我覺得佢的觀察是即係好可惜地準確啦。即呢個係國師嚟嘅，咁某程度上，我諗我喺呢年紀嘅立法會嘅工作裏面，有好多時候我點解會有陣時好著緊每一日，我要諗下啊，今日有樣嘢要應啦，咁我有冇捉緊個機會嚟到去應咧？究竟我應嘅嘢係咪能夠冚到啲建制派咧？我有陣時成日都諗呢個問題，喺呢個背景底下係會有呢個咁諗法。 OK， 好，咁其他朋友，好，呢位先。 我想問一下，其實承接翻之前阿周生問嘅問題咧，咁其實而家好明顯，香港立法會嗰個角色係越嚟越細噶嘛。咁我經常咧，我諗嘅問題咧就係十月復會之後，其實會發生咩事？因為而家我哋成個公民社會嗰個 focus 咧，就真係五大訴求。你講其他嘢咧，一係就俾人屌，一係就冇人理你。咁但係你去到復會之後咧？咁其實而家林鄭喺過去嗰個幾兩個禮拜，好似想將個 focus 咧就擺咗喺度，就推出一啲離場措施啊，諸如此類咁樣，咁啊令到咧社會咧就轉移嗰個討論。咁佢要做到呢樣嘢咧，就應該係喺復會之後咧，就靠立法會去實行噶嘛。咁但係如果你立法會跟佢呢條路嘅話咧，咁你係死緊啦。咁你就會同成個公民社會咧就好似～分明咗咁，但係如果你唔係咁做嘅話咧，咁你喺個立法會入面仲可以做咩咧？咁我破思到其實嚟緊嗰幾個月之，譬如今年內啦，基本上 大部分人都仍然是 focus 在五大訴求的，咁其他嘢咧真係唔好搞啦，咁但係喺呢個嘅環境底下咧，其實譬如你話啲同其他嘅民主派議員咧，其實有冇一個策略點樣對應咧？ 暫時我未睇到有機會開得翻會嘅情況啦。起碼正常應該十月開始就應該有立法會噶啦。咁但係即係九月尾啦。咁而我亦都未見到第一次嘅立法會係幾時開啦。咁所以我覺得始終都係回歸翻究竟點樣樣係揸緊呢個位置去希望即係起碼喺五大訴求邊多啲出路啦。即係雖然有一啲嘢多多少少我唔知道政府其實係諗緊啲咩，但我諗比較肯定嘅就係佢哋連一個開得翻會嘅想像咧，似乎都仲未有係啦。可能有機會出現嘅就係佢唔會將啲爭議嘢擺上去先啦，因為本來第一個擺上去嘅就係國歌法啦。咁但係如果佢夠膽擺國歌法嘅話，咁我諗相信大家都會圍啦。甚至其實唔係都好啦，我都會懷疑一開會就會一大班人圍咯。咁你一大班人圍，咁你又開唔到會。咁啲謝偉俊嗰啲又要戴口罩、著黑衫翻嚟，咁係好正常。咁但係我覺得始終即係我都未有一個好清楚嘅諗法，但係我覺得喺呢段時機上面會唔會有一啲位置係可以要求佢即係接納某啲嘅訴求咧咁樣咁我會有個咁嘅疑問嘅。 OK， 好。 咁頭先可能好多人都問緊呢個立法會嘅角色啦，咁但係你其實好珍視嘅咧就係區議員呢個角色嘅。咁我想問咧就係。嚟緊可能區議會選舉咧，我諗我哋都會有個翻盤嘅機會嘅。喺呢個翻盤嘅機會入邊咧，其實我哋面對地區嘅選民咧，其實可能會分成粗略啲分兩派啦。有一派就係我哋而家比較有自發嘅公民團體。咁呢一班嘅團體咧，其實我哋可以覺得係好有原則嘅一群嚟嘅。咁但係啱啱相反嘅咧，另一邊咧就係佢哋可能當你一個村長嘅角色啦，又或者係佢會係好看重一啲即係地區民生，即係政治嗰啲唔係好關佢事嘅。咁當選嘅時候，咁中間就要有個妥協位啦。咁、那個妥協位喺邊咧？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就係、作為區議員嚇，咁、我哋點樣可以喺區議會入邊咧可行嘅機制入邊咧去推動地區嘅民主咧？咁呢個我覺得應該要再開闢嘅一個戰場嚟嘅。 我點解覺得區議員嗰個位置咁重要呢？就係好多時候我哋喺立法會見到嗰種都係比較意識形態上面嘅爭奪啦。咁但係我覺得香港嘅選舉咧，同其他地方嘅選舉咧係得意啲嘅，即係其他地方嗰種遊離嘅票數咧係會多啲嘅。但係香港好多年嚟，我哋都成日喺度話咩六四黃金比，但係而家就當然少啲啦，係啦。咁嚟緊可能會好翻啲啦。咁但係唔能夠否認一樣嘢，你要長期令到區入面嗰、那個即係民意支持係有咧，區議員係不可或缺嘅。你冇可能鑊鑊都係靠個運動嚟到同你講話啊！而家73啦，咁樣勁啊咁樣。咁你過多兩年三年，咁你唔通日日你都即係、個社會民怨咁大咩？你係要有人喺地區上面真係要擺心機落去做工作，然後希望人哋認同你嘅理念啊嘛。咁呢個點解係我覺得區議員嗰個角色咁重要啦？亦都點解做好多嘢推動地區民主，我覺得係咁重要啦。咁我只能夠寄語就係、今屆去參選嘅朋友咁即係希望大家努力啦。咁唔得咁唔緊要啦。但係最緊要盡力啦。咁嗰個盡力嘅意思就係話我哋啱啱講話有政治嘅人啊嘛，同埋有啲即係唔係好理政治嘅人啦。咁冇錯，這個是很現實。我甚至很坦白跟大家講，根據我對於個區的民意觀察呢，有很多人其實就算你而家反送中運動，他都不是完全因為政治立場而投不投給那個人，他可能都會看那個人的背景，他覺得那個人代不代表他，他覺得那個人靚不靚仔靚不靚女啦。我真的我不靚仔，唉，冇理啦。咁唔係點咯？即係好衰嘅，真係好衰嘅，即係選舉嗰樣嘢，但係。咁唔代表你嗰樣嘢唔能夠做出嚟噶嘛，即係唔能夠做好啲噶嘛，應該咁講。你話你代表民主嗰樣嘢，唔係你話你代表民主就落去一定贏噶嘛。第一，你有冇知道個區入邊啲人關心乜嘢嘢咧？就算你靚唔靚仔都，你會唔會執正啲先落去咧？即係唔好污衊啦，大佬。 我成日都鬧嘅，我某即係某位我一路幫緊嘅朋友，佢一日到晚都著住件波衫落去，咁即係唉唔好咁啦。咁係咯，即係我覺得區入邊好多嘢係有好多人投票俾你，唔係僅僅因為即係個政治理念嘅問題嘅。咁而有啲嘢贏都係贏咗，贏嘅話係要靠好多原因、好多理由，你要真係逐隻手去握，逐個人去接觸，逐個人去傾，唔落區係搞唔掂。咁呢個我覺得先係民主最基本嘅一個工作咯。 咁經過咗呢個運動，經過咗呢個運動之後，我哋點樣可以把握到？即係呢個好多時喺個社會嗰、那個大家個模式有少少轉變咗，我哋點樣把握到呢個轉變咗嘅模式去喺地區上面推進嗰個民主咧？ 我覺得而家個社區嘅參與係強咗好多。之後講我個區嘅啲例子啦。我個區咧連幾個月前就我有啲唔開心啊。點解咧？因為我區有個屋苑咁佢以前都相對中立啲嘅，但係臨選前就黐咗去同民建聯多啲啦。咁然後又幫民建聯入曬啲信箱，即係做民建啦。咁我啲唔好開心啦，係啦，因為即係覺得識咗咁多年嘅街坊，甚至佢哋真係做業中立法團嗰啲，咁但係佢又即係投靠對家咁樣啦。咁但係但你冇辦法諗到嘅就係個區有另一班街坊，其實佢係好少可我係見到佢，但係佢係同我差唔多年紀嘅。咁佢哋係會覺得好反感啦，然後佢哋會出嚟不斷咁去鬧呢件事啦，又要成立關注組，又要搞好多嘢啦。咁我只係想講一個小故事。咁到到最後，其實係令到佢哋係收回咗嗰堆咁嘅即係民建啊，或者令到佢哋從今都唔係好敢再黐去民建聯嗰邊。咁我只係想講嘅就係話，即係嗰、那個公民參與而家係強咗好多，即係啲人對於個社，就算個區少少嘅不公義，你諗下每一個屋苑，只要有警員入去，咁然後就即刻嗰啲經理俾人圍啦咁樣。咁而家嗰個參與係強好多，咁你點樣把個參與？我意思就話唔係淨係僅僅係因為近期一啲政治事件，或者係個屋苑發生嘅一啲即係政治嘅問題。而是你能夠令到多啲人係喺個區入邊多啲參與咧，如果參與係長遠參與咧，咁呢個我覺得係好重要啦。 追問咧，而家有好多即係啱先都提及啦，即係嚟緊區議會好多我哋叫素人啦，係咪？即係政治素人會落區去參選啊。你有啲咩 advice 俾佢哋咧？可能在座有啲朋友都可能都會嚟緊，可能會有考慮去參選嘅。即係你自己參選區議會嘅經驗入邊，你啱先都有 mention 到啦，就是、可能要落區扎實地去逐個逐個同街坊握手啊。有啲咩你自己的經驗可以同我哋分享啊？呢點上面， 我覺得簡單嚟講幾樣啦。第一就係、是落區時間通常數人都好啦，我覺得係比較短嘅。咁但係有樣嘢從來係唔會錯，就係、是、你喺個區企得越耐咧，即係落得越多區，你係越清楚個區嘅人要啲乜。啲人係會慢慢接觸你，而啲人會慢慢同你講個區其實佢要求啲乜嘢嘢。咁一定要把握呢啲咁嘅機會啦。咁所以我覺得區議會有樣嘢係呃唔到人嘅，就係、是努力咧係應該會有你嘅回報。咁如果你連你建制派嗰邊嘅對手都唔夠佢咁努力嘅，咁冇得好講嘅， 即 係 淨係理念唔夠嘅。 淨係你努係你嗰個落區嘅努力係。是在制度上面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Okay. 第二就是但是努力之餘你不是一個盲牛。有時候有些事要取巧，就是取巧的事就是你那件事是不是能夠懂得、就是、有效率地做好那件事。要有效率做好那件事，我覺得多些問不同、就是、做開的人去希望取到多些經驗，希望、就是、不要撞那麼棒。 我追問一個問題。我自己經常咧都見到你哋咧，即係譬如阿梁家傑嗰啲咧，朝頭早咧就會喺地鐵站出邊派嗰啲傳單嘅。即係我見到嗰啲場景咧，我都幾佩服佢哋啊！即係意思即係話即係佢哋即係本來佢哋係大律師咁樣，即係活喺另一個生活圈子入邊，然後咧就會每日朝頭早起身咧就要唔係一次半次，可能係不斷地做呢樣嘢。我見到丁 Sir 有個諗法就係、是、哇 你有冇滿足感㗎咧？呢個過程入邊，即係不斷落區，不斷地見街坊，或者一個恆久嘅揼石仔嘅工作，即係除咗為咗要選票，或者除咗啱先我哋講服務市民之外，即係你作為一個咁樣嘅走過呢條路嘅人，會唔會感受到一種異化咧？即係覺得哎呀，好似行禮如儀咁，每日就不斷咁落區，著到西裝不停咁樣，就不斷咁要笑口噬噬。然後要即係我你明白我想講咩？即係話其實呢個過程入面你自己有冇即係尤其你自己係一個學院入面出到嚟嘅人，或者 enjoy 一啲 intellectual 嘅 life， 有一個咁大嘅轉變，有咩感受？ 我今朝都在做緊啲咁嘅嘢啦。咁我甚至可以同大家講我有陣時企企下企到自己都覺得係咪？自己是癲的咁樣，咁即係因為我記得我在上屆選舉，因為而家嘅區議會選舉其實是要求到你企到夜晚九點十點啦。咁我試過在我個區嘅斜路嗰度企喺條街嗰度，跟住條街一個人都冇，咁啊插住支旗咁樣，我一個人企喺度，跟住我諗啊，我係咪癲嘅咧？咁條街又冇人，咁我喺度，咁跟住隔離行過有個電單車，啊支持你咁樣行，咁又接觸到佢，係啊，咁啦，咁我又會覺得很有趣，因為正正就是因為我是讀社會科學，可能令到我有些偏差思想，就是你站在一個區呢，你是會 feel 到不同區的人的面貌很不同，而這種觀察我覺得很有趣，而你怎樣接觸它，而即令到你能夠跟個區連結呢，都是一個挺得意的學問的。我經常都覺得呢，每一次站在一個區其實都是一個實驗的。你做乜嘢民意調查啫？你企喺度，你派幾多張單張，睇下啲人幾多人接你，幾多人鬧你暴徒，幾多人加油，你已經疑難報啦，你已經知道個區有幾多支持，有幾多人反對你啦。我永遠都係同嗰啲即係落區去選嗰啲人咁講，我話你唔使做民調去知道你同佢對手差距，你試下揾一朝早，你對手如果喺度嘅話，你同佢企埋一齊，你睇下你派得多單張定係我派得多單張，咁你已經知道個勝負噶啦，冇嘢好講啦，係啊。咁我咁多年嚟都係咁睇，而我理解都應該差唔多準確。咁甚至你可以睇到邊個街坊同佢熟添。咁當然你唔係鬧嗰個街坊，你咪諗下點解人哋同佢熟，唔係同你熟咯。 咁你喺我啱先我呢一問呢個問題咧，因為有時我都發下夢，你覺得啊，不如試下去選區議員啊咁樣。跟住我諗起，哇！每日朝頭早八點鐘起身去派傳單嗰下咧，我就即刻打消呢個念頭啦。即係覺得太痛苦啦，我唔好喺屋企睇書，即係日日都要低聲下氣翳啲人，即係嗱。即係所以我係好佩服你哋嘅，呢個認真嘅。但我想問你另一個問題，即係你啱先講即係你每日落區。其實我想問你，呢次運動入邊喺社區入邊嗰個帶嚟嗰個街坊之間嗰個分裂嘅程度，你自己嘅 observation 其實有幾嚴重？ 比起雨傘運動更嚴重，即係咁講。起碼好多人同你講加油呢個真係，而佔好多同你講加油個比率係會比啲人鬧你係多嘅。但係鬧你啲人咧係亦都從來未試過咁激動。咁佢哋真係好嬲，好嬲咁鬧你。咁所以個社區嘅兩極化係強好多嘅。係。咁而我覺得嗰樣嘢可能未必一年半載能消解到。 OK， 呢個亦都係點解問呢個問題咧？我發覺我開學之後咧，即係同啲學生傾偈咧，啲學生最大嘅困擾咧係同屋企反一面，而係好比例係相當之高嘅。即是说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在这一次运动里面是产生极大的分裂，而这个分裂是很严重地影响他们和家人关系，而他们是很困扰的。这个是我即是其实印证我刚才讲的，其实这个是比我见到在雨傘运动的时候的情况是严重得多的。而这种分裂当然我想其实是你可以想象，因为那个是你最亲的人，那个是你最紧张最尊敬的屋企人，咁所以呢一種政治分裂點樣去嚟緊，點樣去疏解，亦都係一個好好大嘅問題。即係我點解提出嚟 ？OK， 有冇其他問題？好，後邊呢位朋友先。 有人問開區議會係個場景。 因為即係我自己去睇就係、是，雖然你話即係可能建制好多城寨病院嘅嘢，咁佢哋 reach out 到嘅人就係一啲可能係老人家啦，可能係家庭主婦啦 ，whatever。咁但係其實學生或者在職嘅人，胃口奔馳，佢哋其實有幾多日，即係幾多時間喺個區入邊，佢哋有幾多機會去 enjoy 到一啲區議會，即係區議員 provide 到俾佢哋 benefit， 其實可能有啲人高。咁但係即係如果唔係今次嘅事情之後，可能其實今屆區議會都冇乜人咁多人去知道嘅時候，咁其實對於即係真成功爭取多兩秒，咁對於老人家或者對於可能傷健傷殘嘅事情咁真係好重要。但係對於其他在職學生，其實一個區議會或者區議員點去 reach out 到佢哋，真係可以令到更加多人係 aware 到個社區嘅 need。或者是給了一些的 benefit， 令到他們覺得區議員是幫助自己。 這個是想像力問題來的，一個區議員如果告訴個區聽，永遠爭取紅綠燈啊，或者不知道爭取個汽水機就是這樣，那些人就會覺得區議員就是這樣。那我自己覺得在我去贏那個區以來，去到做這麼多年呢，個區是對於區員的期望是會有些轉化，即以前是當然，即因為以前是建制派做，那就會利益主導是多些。我經常都會說，有些叫做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這麼說，高階的地區工作和低階的地區工作，即我不說低階了，即我免得說人家沒有。那舉例說，你覺得個區，我覺得我做區員呢，我就希望做啲高階啲嘢。高階嘅就係話 搞個沙龍 你係得嘅，真係得嘅，真係得嘅，我覺得係得嘅。 Vincent 你選 係其實有好多理念嘅嘢係可以做嘅，不過爭在你做幾多啫嘛。例如你覺得你管個區，例如話我呢八年嚟，我係從唔係做業主立法團到做業主立法團，根本你去管你個區嘅大廈使錢，點樣使得啱，而唔好即係有圍標啊、亂使啊，或者啲黑箱作業嘅嘢出現咧，都已經好大學問，同要俾好多心機出嚟。咁呢個係每個人都 benefit 嘅，你住嗰棟大廈，你一定係要處理呢個問題嘅。咁但係你有冇辦法將佢話到俾街坊聽啊？其實一個區議員係應該要處理啲嘢。咁呢個就係你作為一個即係嗰個工作者嘅重任咯。咁同埋仲有唔止嘅喎，即係你個區你有好多嘢，你可能覺得好想搞。我啱啱講咩回收啊，乜嘢好 chill 啲嘢，即係例如話好 chill 啊，死啦姚松炎上屆選咁佢成日話咩四零方案咁樣，咁其實就係個區入面有好多啲循環嘅方案咁樣，即係點樣令到個區，例如話再生能源用得多啲，嗰啲嘅你種菜養魚，但到最後嗰啲堆肥又可以俾你做社區原圖，咁呢啲嘢即係喺理念係令到社區又更加多呢啲嘢發生。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你係做區員，你可以做到呢啲嘢嘅話，我覺得你會好過係咪即係只係去講即係爭取紅綠燈咧咁樣？咁呢啲係一啲理念嘅問題。 OK， 好，冇其他問題。好，pass 先。呢個 咁我都係問翻區議會選舉嗰啲嘢啦。係。頭先你話喺選舉嘅時候會話會有光顧嗰啲人去到，有啲叫你加油，有啲會鬧你啊，都好緊要啊咁啊。咁但係咧我感覺上區好似都係比較即係泛民為主噶嘛，即係點啊個區議會裏邊都係啦。咁但係又譬如調翻轉另外一個區，譬如喺東區呢邊，咁又係。是紅到即係相對講紅到白紙的一個區啦。咁如果你譬如對於一個人佢喺呢一個地區諗住要參選嘅，咁你會有啲咩建議俾佢咧？即係當然我嘅意思係佢係相對嚟講冇咁建制。我主要咁樣問嘅原因係因為我今日見到有一位陳家陽啊，佢喺度話做選舉，咁咪送人嚟啦。 你指出啊？ 係佢。因為我見到佢喺度參選嗰陣時候，其實好驚訝咯，係因為呢一個區其實真係係工聯會嘅，咁樣即係佢參選嗰邊係工聯會個世界嚟嘅，咁我成日都有諗話，咁佢可以做啲乜嘢咧？咁樣既然今日大家都喺度，就不如講下。 呢個係阿 Pasu 啊，呢個樹伯伯啊，上一次嘅講者啊。 我從來覺得衰啲咁，我從來覺得百貨應百客嘅，即係每個區嘅人有唔同嘅面貌，每個區嘅人咧，佢係會期望有一類人做區議員嘅。如果你作為一個希望喺嗰個區度參選嘅人咁可以問自己一個問題啦，即係呢啲都係啲區議員嘅前輩講咧，就其實做區就好似拍拖咁樣啦，就係你首先行個區，你覺得個區啱唔啱你先啦，或者嗰個區啲人其實會唔會比較 like 你啦，係啦，咁有啲人可能啱做中產區，有啲人啱做基層區，呢個係真嘅，係啦，有啲人可能冇耐性去對老人家，有啲人會有耐性對老人家，或者有啲人會覺得有啲其實中產唔係咁易做，即係唔好以為中產支持民主，跟住就會支持你，因為佢哋可能會有好多好離譜嘅要求嘅，係啦咁樣。哈哈哈！點解會笑咧？你有啲驚啊？係咁。舉個例子啊，佢會有啲你答唔到或者你應對唔到嘅要求咯。舉例說，而家有嗰啲咩驗槍計劃嘅，咁驗槍計劃即係舉例說，某港島大型屋苑啦，我要負責處理啦。咁嗰個驗槍計劃好得意嘅，就唔係全個屋苑驗嘅，就一棟一棟大廈驗嘅啫，咁樣。咁佢哋啲人就會有好大怨氣，但係個怨氣咧係解決唔到，就係咩咧？佢會打電話嚟問嗱，我就唔係話隔離嗰棟唔使驗，我嗰棟就要驗槍，但係點解我哋要俾錢驗先？點解我哋唔可以免咗佢唔驗先？咁即係佢哋會有呢種咁嘅諗法咯，係咯。咁但係我個諗法就心諗，喂大佬，咁個計劃話俾你聽。即係佢揀呢棟大廈冇計啊！咁因為政府嘅政策係真係即係 lottery 啊嘛，咁佢抽中咗你呢個先，同樣呢個屋苑，咁佢一係要你驗曬啫，咁佢又冇辦法驗到咁多，咁佢咪抽中你嗰棟大廈咯？咁個政策個局限係咁樣嘅，咁你係幫唔到佢，你處理唔到嘅。咁但係有陣時可能係呢啲咁嘅要求咯，咁你就會好難嚟到去應對佢，係咯。 OK， 我哋聽最後三個問題啦。OK， 一位。有冇其他？呢兩個 ，OK， 三個、四個 ，OK。 哦， 你先。 我諗抽離翻少少啦，唔係因為今日呢場運動都係令到大家好困擾啦。 邊個啊？ 但係抽離翻少少關於你個人嘅政治理念嘅問題啦。即係我諗嚟到呢場運動三個月到依家有唔同嘅抗爭方法，咁背後可能係手法嘅。背後可能更多是理念的差異，在於你，因為我想我們看都不同的東西，就是尖角和另外一樣，這樣的事發生了，我們未必認同，但是我們不過者嘛，不分法嘛，可能你們連這個都不認同的，但是不要緊，你不同人就會思考，譬如我會思考，這樣為什麼我會不接受這件事呢？我基於什麼原因我會不接受這件事呢？那思想其實很混 亂，即不接受那種抗爭方式， 是的，某一種嘅行為啦，或者我個思想喺呢幾個月好混亂嘅，其實。但係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咧，個正常情況之下，你suppose係領袖啦，你會唔會話有一個好清楚嘅framework？你覺得咁樣做某一種嘅行為，某一種嘅抗爭方式係道德上justify嘅，或者係你覺得咁樣做就會成功嘅？或者再假想啲啦，譬如我哋你係個大台今日。200万零一日，全部聽你指定，好似打緊機咁樣。你會唔會有一個好清晰嘅想法？我哋應該要點樣做？未必成功，但係可能會成功。你自己對於呢個問題本身有冇答案？ 我個人對於抗爭方式係有自己嘅主張嘅。咁如果簡單啲嚟講，我會係一種比較非暴力抗爭嘅概念啦。咁而所以有啲嘢我做法我唔認同，但係我雖然我唔割席，但係我唔主張係咁做啦。咁但係你問我我當然即係覺得你話即係遊行示威等等，咁係有局限嘅。咁所以有啲事實的確係你如果唔係喺612，即係大家好努力咁去包圍立法會。咁係冇辦法成就到嗰個叫停議讀嘅做法嘅。 所以在这个运动里面，我觉得从来没有人能够说服到对方这种方法一定得一定不得，那我只能够说会体谅不同的策略。但是如果我觉得我的做法依然都是有某种的效用的，那我就希望在那个角色上面尽量发挥到，以证明我的做法是可以促成那件事。是的。 OK，是不是有两位朋友呢，你们都会来紧会参选的嘛，是不是？ 积极考虑。 吓？ 积极考虑。 积极考虑，我不会考虑。你们有什么都分享一下你们考虑的，或者在 OK。 加油， 讲下嘢，俾啲掌声佢哋。 好嘅。 在座有冇其他噶？知唔知在座有冇其他？系两位啊嘛，梗系。 冇督灰啦。 你就系冇，就系你。 唔系我啱啱见到啲嘢，不过唔督灰啦。 督灰咩？啊 ，OK。 我首先我有呢个谂法系我 grad 咗，跟住翻紧工噶啦。咁就但系因为。七月頭嘅時候，我揾一個即係想喺 PPT 跳落嚟嘅人嘅時候，壓力感太重，咁我即係再想做多啲嘢。咁喺北角，我喺北角區大嘅，我識得聽福建話、上海話，即係廣東話嗰啲都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喺呢一方面溝通方面係可以，至少係可以等到佢哋有親切感嘅，即係無論立場點樣唔好講住。咁所以咧，其實係做到呢樣嘢嘅，因為福建人就係。聽到你講福建話， 即係你係住喺，即係直接住喺呢度。 係屋企人嚟住佢。 OK OK。 咁所以係做到呢樣嘢，咁我都覺得呢樣嘢係有用嘅。咁就好似歐軒咁講，其實講加油嘅人係多過鬧你嘅，但係鬧你嘅人咧又去到好激動嘅，佢喺你面前揸你嗰個傳單，跟住再等。其實係今朝嘅事。揸你揸馬厩，或者因為我叫富家人啦咁樣，跟住話就認住佢啊，福家人啊咁樣，係呢啲即係比較激動啲嘅係有 咁樣。咁你點啦？你點面對咧？ 有時係俾唔切反應嘅，因為我仲未磨練到嗰個，即係話都係支持嗰個反應。因為今朝太早，即係啱啱聽到你講話咧，其實唔係八點平時，你係要六點幾起。 O K O K。 你七點幾企定喺嗰度接人哋係啊，翻工放工咁樣，所以咧。真係你自己都好早，你俾唔切反應。咁但係，我覺得係有回報嘅，因為真係其實我做咗個換魚區咧，已經做嘅嘢咧，我自己覺得嚇，比現任嗰個已經多咗㗎啦。 O K。你選贏咗之後嚟呢度講一場。 首先我想講就即係好多謝歐軒就 carry 咁多數人嘅，係啦，咁就有 banner 我 air 嗰啲，仲幫好多，俾好多意見咁樣。 好似北角唔係好多嘅，都冇人應啦。 咁同埋就歡迎你嚟到呢個新房嘅地帶啦。呢度 Blue Lock 呢個位置就係和富選區嘅，咁我就係呢度嘅社區主任。咁首先我想講翻我依區嘅兩屆嘅區議員咧，就係、是、相應議員郭偉強嘅，係啦，佢解釋翻背景。 佢真係好廢。唔係因為我唔係對唔住，唔係對唔住我比較差，因為唔係對唔住我咁樣人身攻擊，因為佢做民政嘅主席，我做副主席咧，佢搞個公聽會咧，搞三個月都未搞到，繼續。 咁就其實有好多街坊都有講下呢個，就其實都好少見到佢嘅，除咗過年寫下揮春之外，派下嗰啲月曆啊、月餅啊咁樣咯，咁其他時間都好。 正係見佢佢同阿黃國興抱住個 P 咋。 咁好耐喎，好自自然然就八月五號啊，八月八一一啊嗰啲，甚至係前幾日九一四咁，當然就成班人都係冇影嘅，係啦。咁咁促七月六月七月呢兩個月就促使我覺得可以企出嚟。咁我覺得每一個人喺香港，作為一個香港人喺唔同崗位都可以有發揮嘅，係啦。咁啊咁啊，我想請教一下你作為一個香港人，咁頭先又有問啦，周生問你即係你所謂意見啦。咁我就想問一下如果作為一個選民，作為一個香港人，咁喺佢哋嘅崗位，你有啲咩關心佢哋咁樣？ 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什麼，而是問你為個國家可以做什麼啦。係咧，咁係因為點解咧？其實每一區都會有嗰個候選人啦。咁當然可能個候選人未必好理想嘅。咁但係我唔知道你個區嘅人係邊個啦。大家可以試下認識一下啦。我亦都知道喺好多區裏面咧。是好嗰啲人可能都好無助，即係嗰個真係去參選人好無助，或者佢未必睇到自己個盲點啊。咁一個居民去俾佢哋嘅提點係好重要。咁所以就算唔係做參選嗰個咧，我覺得都應該係提點一下嗰個參選嘅人，希望你都希望佢得㗎，係啦。咁有啲諗法，我有陣時覺得，唉，我唔係好希望咁樣發生，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唉，嗰個人講埋啲嘢都唔知講啲乜嘅咁樣，咁不如就即係，唉，都係唔投啦咁樣，咁即係我覺得咁你就好被動，即係你咪正係中咗嗰啲，即係你淨係人哋輸送啲嘢俾你，你覺得啱食嘅啱食唔啱食唔啱食，其實你可以向個即係呢位餐廳嘅經理講話，其實你係。即係你有啲咩係做得不足咁，我覺得呢種提點或者甚至幫佢手，已經對嗰個人莫大幫助。咁當然，如果好似你哋兩位咁樣真係出嚟付出，咁我覺得係好難得。咁係啦，加油！ 好，無論輸入啲贏，我希望我哋真係約定到時候，十一月份選完之後嚟呢度做，同我哋分享翻你嘅你哋。的選舉的心路歷程，我諗其實呢個真係好珍貴的一個經驗，先多謝兩位。我哋仲有少少時間嚇 ，OK， 有冇問題？好。 你好啊，我係呢幾場攝錄嘅哥哥。我想收集翻少少個 scope 嘅，即係翻啲 personal 少少嘅問題。咁我諗其實你去到即係去到呢個位，我即係從政以嚟做到立法會議員已經係即係去到呢個 status， 去到呢個 stage 已經係算係比較從政嘅人當中已經係比較幸運啦。因為其實好多人從政想去到呢個 status 都即係好努力，而都冇去到呢個位。咁我自己又相信，可能每一個從政嘅人都自己會想 achieve 一啲嘢，或者有啲理想，即係可能有人想。香港獨立嘅，有人想依個中國擁抱大灣區嘅，或者有人想好簡單嘅，淨係做議員份量咁就 OK， 已經達到嗰位啦。咁我就想知你即係自己最 ultimate 佢想 achieve 嘅事情係咩咧？同埋即係你依家已經 walk past 咗成為立法會議員呢一個 status， 咁一路即係繼續自己。再喺將來一路走落去，會去點樣去用咩方法行咩路去達成你自己想 achieve 嘅事情？ 坦白講，咁多年嚟，我尤其準備今次去講呢次嘅 talk 啦，我就冇乜話去關注，即係而家越嚟越多人關，即係呢幾年關心嘅嗰、那個即係主權問題。其實我最初，正如我最初所講，就係嗰個選舉，我見到嘅一個不公義入面睇到，香港要做到一個能夠做到政黨輪替嘅機制，一個組織體系咧，個路係越嚟越遠。咁我覺得最基本，即係如果真係我哋要實踐到民主理念， 令人哋真正地有得揀。咁呢一個嘅目標咧，係應該係要達成。咁不過而家我哋連一啲好基本嘢都未有啦。咁所以我只係講爬得一步得一步啦。咁呢個係我一個好似好遙遠、可望而不可及嘅目標。 OK， 有冇其他問題？ 好多謝你沒有放棄到901的同事，這一年多來我想我們都很努力，或者在一些很艱難的時候繼續很努力去做，所以我多謝你沒有放棄。我想說回那個題目，就是政治做一種置業，或者很多人都有問，即是你做區的經驗，即可能我們這一年來共事的時候我比較多去講，但是其實歐羅軒經歷的東西可能是背後有很多抉擇的，可能很多妥協啦，可能很多困難之中他要做一些他很不情願做但是他都做了一陣。我經常都會很想問一個問題，就是因為他很喜歡夜晚，即是審完之後第二天他就照繼續了。在韋伯講的政治作為一種置業，當你說第一要有熱情，第二要有判斷力，第三要有責任感，我的問題就是第一你覺得這三樣東西哪一個 factor 是最影響你呢？第二個問題就是在這些無力感當中你是怎樣捱過去呢？因為我知道我們其實由你決定去選立法會到回到立法會到即將要離開都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因為我作為你的同事，我第一點很想多謝你，就是你是完全沒有考慮過，即近乎啦，近乎完全沒有考慮過自己的得失的，因為他都是很有 teamwork， 很有 teamwork 的人，歐羅軒是一個。所以在這些這麼無力的時候，特別剛才他都多次強調在立法會裡面每一天其實都好像捱打，是怎麼樣 overcome 呢？ 我按佢介紹啊， 要， 唔係即係我同事係我同事 喺邊度？ 立法會，立法會我哋即係立法會嘅同事啦，係咁啦，係啦。 OK， 我唔知道，即係得閒即係問佢啦，我唔知道。你問三樣嘢，邊樣嘢最重要？我諗我第一個時間諗就係責任咯，即係嗰個責任係重要，即係做立法會嘅呢個職位，咁唔係僅我自己嘅事咯，即係而係我成日都覺得係全香港市民事，即係我做緊嘅嘢其實係背負咗好多投過票俾你或者即係喺我諗好多市民就算認唔認同你嘅人嘅一啲期望咯。咁我唔知道記唔記得我有個位置其實我都做得唔好嘅，即係沙田嗰日我係燥咗啊！即係咩燥咗咧？就係、有件事就係咩咧？有班區議員佢哋就要喺啲警方度拉條防線，咁佢又唔想佢哋講，咁佢又話揾歐羅軒講啦咁樣。咁我啲同事就好唔認同嘅，因為佢覺得嗰班區議員就擺我上台，就因為我咁樣講咧，咁前線啲人就應該會嬲嘅，即係因為你哋班。即係做埋啲都唔係對戰嘅嘢嘅，即係因為警方前線咁即係示威者係喺個前線，咁佢哋話搞乜嘢啊，走啦咁樣，咁係真係有人鬧嘅。咁嗰陣時啲我個 office 同事就個個喺度鬧，佢話你可唔可以唔好應承人哋咁嘅嘢？咁我嗰下我又嬲，我就話唔得，呢個係我嘅責任嚟，我有責任要喺嗰個位度做呢個決定咁樣。咁係喺呢啲咁嘅位度。 有啲咁嘅矛盾嘅。咁但我覺得好多位係咁嘅，我啱又好唔啱又好啦，即係我都係覺得咁、當然有好多嘢嬲啦，或者即或者好多嘢未必如意啦。咁但係咁條路你都要行落去噶嘛。咁啊，係咯，即係喺呢個職位，我會對我會有好強烈嘅呢個感覺咯。仲有另一個問題係咩話先？無力感。每一日做立法會的確係有充滿無力感嘅。即係我諗我同事係完全見證住我啱啱入立法會嗰種即係好悲憤嘅心情。即係因為今日俾人哋鬧完，或者俾人趕咗出去，俾人抬出去之後咧，聽日其實又要面對住啲陳建波啊、梁君彥啊、梁美芬啊，其實啱啱我回應翻周生，即係你話泛黑連流出好少，我出咗啲人，其實有幾個人我都覺得係有出過嚟嘅。咁一個就係朱凱迪啦，係啦，其實朱凱迪都係一個幾好嘅夥伴啦。咁其實甚至佢請嘅入邊有啲人咧，都係泛黑連流嘅，係啦。咁當然另一個就係梁美芬啦。咁佢同你講中大， 佢係聯合黃生會嘅，佢唔係 friend 見嘅。 佢係啊，所以我同佢講新亞精神。佢話佢係聯合書院喎，唔關 事。佢唔係 friend 件出嚟嘅， 咁啊， 兩個體系。OK， 啊，佢唔係學生部， 唔係，應該係聯合學生會。OK， OK， 蕭雲有問題。OK， 最後一個， 係。 其實 是 有兩個問題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 大聲一點， 是我要講一個人質先，不好意思，即是現在幾乎每星期六去金鐘呢都已經掟汽油彈啊，掟即是總之掟石掟汽油彈啊，咁樣其中一日晚呢是掟下的時候，咁有個 bad job 去塗鴉啦，咁我諗住去塗是即是時代革命之類啦，佢竟然唔係塗呢個事，佢係塗呢個平反綠色，仲係不斷咁樣寫平反綠色，平反綠色，好奇怪嘅，即係佢好後生嘅 backdoor 嚟咁樣。但我後來就知道點解佢係故，因為嗰度係好近解放軍總部啊嘛，咁佢係故意寫俾，即係故意激呢個中共。咁其實到咗個運動到而家呢個後期，其實大家都係心底係明白，即係其實唔係打緊香港政府，其實係打緊中共政府。其實香港民主運動。那個規模，如果就係放喺非洲，係應該成個非洲的政府都冧曬；放喺歐洲，成個歐洲的政府都冧曬嘅。但係就係好不幸就係喺呢個時候，我私心係希望本來個運動係中間就係真係希望能夠蔓延到有擴散效果，咁中共倒台先可以個運動先有希望成功。但係就呢個幻想冇出現到，呢個就係。有少少承接我剛才問過的東西，就是剛才有朋友就說好比較樂觀，美國幫手，但是我就始終是比較悲觀的，因為你看到現在的勢力，即是看到好像是李嘉誠那麼搞，是怎麼說呢，我是比較認同在這個運動比較認同某些激進派的判斷，就是其實那五大訴求就係都同意，就係推翻中共，甚至就係港獨。其實大家知道，如果香港有新普選，而家係一定係梁天琦做特首噶嘛。頭先頭先我有少少失言，就係我完全冇對梁天琦有不敬意思，就係我想問嘅第二個問題就係頭先我咁講咧，即係梁天琦係迫於無奈，唔使喺即係佢好無奈喺監獄裏唔使講嘢，咁所以佢係可以。即係唔使去面對任何，即係依個目標倫理同埋責任倫理嗰個掙扎，佢可以，所以就佢可以好容易係得到大家嘅尊重，同埋能夠成為依次運動精神領袖。但係我而就承接緊第一個問題，我最重要嘅問題就係好老實，即係我嘅研判就係今次運動攞到五分二已經是奇蹟嚟㗎啦，咁樣我哋都心照係，即係中共唔會因為今次嘅運動倒台。假設我嘅言判係真嘅，即係當我係啱先啦，咁樣係，咁我應該點樣做咧？我係咪我真係我假設我有曼德拉嘅光環啦，咁樣，咁我係咪真係我為咗我保住我的光環，我粒聲唔通，我跟住群眾走？即係群眾繼續每個星期六 繼續訂氣球彈，訂咗六七年，訂到即係訂十年廿年，訂到中共倒台為止咁樣，我跟住群眾走，咁我就咩事都冇。定係我知道呢個事實，我即係我係去我去負責責任裏邊，我講不如大家即係打持久戰啦，即係等中共有裂痕先再訂過啦咁樣。我應該點做呢？就係、是、我而家就係、是、我知道我如果我老實喺出面咁講，一定俾人屌到抽，我屌到趴街咁。但係問題就係、是、我內心我有呢、這個即係對形勢有乜研判？咁但係我應該係走目標倫理嘅位，即係我其實我好我想即係冇問題啊，即係中共倒台我好想啊，港獨我都冇問題咁樣，係咯。但係我應該係即係跟住群眾走，即係群眾去想佢理想係點，咁咪俾佢哋掟咯，俾佢繼續即係繼續犧牲咯，咁樣我唔粒聲唔出咁我 OK 咯。定係我即係我有呢、這個我知道之後，今次暫時係攞唔到五大訴求嘅，我應該老實去同群眾講咧，即係當然結果就係中箭啦咁樣。你點樣去決定？ 曼德拉如果冇理解錯嘅話，南非嘅民主化都係即係數十年計嘅過程啦，咁亦都同嗰個族群嘅運動好有關係啦。咁而其實坦白講，你話佢作為一個領袖，佢有去過做暴力抗爭嘅喎，即係民族之矛啊嘛。咁亦都最後係佢去揾個白人總統做和談咯。我應該冇解錯歷史啊嘛，係啦。咁試去問翻老師。咁我覺得作為政治人係要諗呢個問題嘅。咁而我唔知道，我諗我都應該唔怕講嘅。我係有見過梁天琦嘅。咁我亦都只能夠講關於責任以及心，即係嗰個志向等等咧，佢係有好多好多嘅思考嘅。咁嗰個好多好多思考，甚至可以講佢會喺度諗呢個問題咯，就係究竟即係佢嗰陣時講嘅嗰個理念，但係其實啲人係會有機會要承擔後果噶嘛。咁究竟應該做啊，唔應該做啊？咁其實佢係有諗好多呢問題嘅。就算大家今日見唔到佢，即係好似作者已佢未死啦，係啦，作者已不在啦。咁但係呢一啲問題，我相信每一個真係去諗香港前途嘅人，佢係會諗嘅。咁但係至於翻到去講係咪要中共倒台問題咧，我覺得呢個喺前線抗爭者之間，我相信都會有好唔同嘅講法。CNN 嗰段報導，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即係 CNN 中文版咧，其實佢有一段片咧，我覺得幾好，我 share 咗一個 page。咁嗰個示威嗰、那個前線嘅勇武派，佢嘅說法我覺得好精簡，好準確。佢嘅版本而我都頗認同啦。咁大家一日到晚喺度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咁林鄭嘅講法就會話：你哋班友係咪想搞港獨？但係嗰個前線嘅勇武派就同你講，其實佢唔係搞港獨。佢話光復香港係希望恢復我哋香港昔日嘅好嘅制度、好嘅地方。時代革命就係喺我哋今日面對嘅問題裏面能夠隔走有問題嘅東西。咁而佢對於係唔係港獨咧，佢係冇主張嘅講法，即係佢係。同 CNN 嗰人咁訪問時候咁講，咁我唔知道，即係我如果你對比翻2016年即係當時候嘅立法會嘅補選，咁未必完全係已經係嗰個意思，但係今日起碼相當嘅一定人都會即係對於呢個口號都會有好多唔同嘅解讀，咁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會明白個問題個源頭係來自中共咁。甚至即研究香港政制的問題，大家永遠都離不開有個問題，就叫中國因素。而那個中國因素永遠都是困擾住大家，是處理不到的。而那件事是令到大家都即民主化不到，就是中國因素了。我當然期望個局會有得改變啦。但很可惜，即去到而家為止，我未見到中共的領導人或者任何一派願意走出嚟講一個比較不是透過敵我鬥爭嚟到處理問題嘅東西啦。咁我唯一我覺得條路應該點走嘅就係其實大家諗下，而家我哋經歷咗100日，但係歷史上面面對住最嚴重嘅就係去到內戰啦、戰爭啦。內戰戰爭係以年計， 我有陣時成日都會代入去呢啲地方嘅人去諗，就係、是、啊呢啲人其實係可能三年四年，佢一路都可能係經歷緊我哋咁樣樣出到去周圍掟嘢掟嚟掟去嘅情況係更嚴重喎。啲小朋友拎住把機關槍，係今日就唔知邊度射，聽日就唔知邊個人陣亡。咁佢哋嘅地方係面對咁嘅問題，咁佢哋點樣自處呢？而我哋可能都相對未去到咁嚴重啦。咁點算呢？咁其實我覺得只有係咁，就係、是、我哋要將佢睇成一個長遠嘅，即係我哋要有呢個咁嘅準備，就係、是、長遠嘅。我唔希望用鬥爭啦，但係長遠同埋即係中共博弈嘅一場嘅。戰役咯，咁但係我哋點樣樣嚟到去讓到件事希望佢真係聆聽到我哋嘅訴求咧？我一時之間未有答案，但係我哋唔能夠純粹就係睇呢一百日咁簡單咯。你諗下，就算接納咗而家個訴求，咁如果第日啲國泰啲匯豐繼續都係咁強嘅政治審查，咁香港都係冇出路。咁但係嗰、那個。反而我哋而家嗰個張力，未必一定係喺一時三刻處理佢，但係反而係要應該要觸及最核心嘅啲問題。如果唔解決嘅話，根本香港行唔到落去。咁呢啲位置其實先係我哋要求個政權去回應我哋地方。 OK， Vincent 最後啦，真係最後啦。 好， 喂， 最後一個問題啦。我係呢個老闆 Vincent， 大家好啦。咁啊講問題之前就首先都多謝周生嘅，因為我都唔記得原來今日係兩週年，所以有啲開心。因為啱啱周生講到咧，我都有啲感觸，因為其實我覺得文化沙龍係改變咗 Blue Note 好多嘅。即係我初初開 cafe， 即係有想象過啊，如果搞到咁幾正，但係即係冇乜門路啦。咁我啱啱開 cafe 嘅時候咧，係我哋雨傘前開㗎，我哋七。2014年，咁然後我哋最近反送中係啱啱我開10號，所以我成日覺得我都好中，好中每一個時代嘅位啦。咁其實初初搞沙龍到依家，點解話改變咗 Blue Note 好多咧？其實正正係周生講到一個叫公共生活嘅事情啦，即係我覺得公共生活同 cafe 係真係氣質上係好夾嘅東西，但係奈何而家香港啲 cafe 又好需要發嘅。咁我哋都避免到，不過既然收個鋪，其實我成日話其實每一個地方租咗都俾咗錢啦，咁點解唔做多啲嘢咧？咁所以that's why 有咗文化沙龍啦。其實呢個係我哋初嘅其中一個古仔嘅動機。咁但係其實透過一場沙龍我哋其實每一場都會累積緊一啲嘢一啲想法嘅交換啦，喺呢度發生，我覺得係改變咗好多我哋呢一度嘅客群也好啦，我哋呢度嘅氣氛也好啦。到去到而家我哋喺反送中，我哋嘅取態都好啦。其實係一個一路有好多好大嘅影響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好奇妙嘅一個緣分，即係我哋亦都我嗱好坦白講，我真係唔知北角之後會變成點啊！即係我係好沮喪嘅，因為我前晚咧，我哋禮拜日嗰晚啦，咁呢度我哋放學啦，夜晚11點幾放學。咁我哋放學要喺寶馬山放學啦，佢又好犀利，要多謝店長阿明，嗰日佢行咗10幾轉寶馬山，就送同學仔放學，因為嗰晚北景街同埋長康街啊，咁嗰晚係好危急嘅，因為事後咧到10點幾嘅時候咧，藍絲就出咗個 post 嚟搞我哋啦。咁其實係好多人好緊張 send message 嘅，我係好唔緊張嘅，因為我相信係藍絲嘅動員能力喺 Facebook 係或者 WhatsApp 嗰度係，Screen Cap 咧咁你就真係唔係啦嚇，所以其實係唔同嘅。咁嗰啲 Screen Cap 係 WhatsApp 咁，拜拜。OK， 我覺得假嘅。咁但係 whatever， 咁後屘去到1點幾咧，我哋都想走個 moment 咧，就突然間門口有10幾架警車，有8幾個防暴咁樣，就喺我哋門口保護我哋啦。後來我哋知道個 terms 叫保護我哋。咁其實我都覺得好好彩咁。但係你話之後呢一度可唔可以話我哋有啲咩事喺附近發生嘅時候，我哋可以起到一樣嘅作用咧？我相信我哋係廢咗武功嘅，即係同埋我本身係好唔中意呢度嘅 location， 因為呢度一個 U 字位，你封我兩條馬路，然後得翻明遠西加入寶馬山，其實係好大鑊。咁但係冇辦法，北角唔係好多選擇。咁呢個都係我借一個機會喺呢度講下啦，首先。 係啦，但係無論如何，我係覺得即係好多謝好多人嘅信任支持，咁我哋其實都行到呢一步，我都唔知搬落我哋嚟緊喺呢度能唔能夠繼續生存啦。啊，咁好多朋友咧私底下同我講，譬如你搬貨咧，搬嚟我區，我其實都有諗過，因為我哋租約去到下年咁，咁但係唔知㗎，係啊，咁我哋都會睇下，我都係掙扎嘅。咁但係沙龍啦，我相信喺寶裏街入面，其實我覺得沙龍喺呢度辦都係有意義。即雖然每一次而家我哋辦沙龍，我哋係就係、是每一個人都好提心吊膽嘅。咁點解要講呢件事呢，就係、是想提醒大家一間離開嘅時候唔好落單。我幾認真嘅，我希望大家下次可以翻嚟飲咖啡。咁呢個我哋少少嘅提醒，呢度有三碗嘅。你想穿黑色衫走，我都有其他衫嘅，好多奇， 冇客氣啊， 好多奇怪在人。但係唔係咁，但係記住一樣嘢啦，香港係去到一個比較唔係以前嘅香港啦，一個新嘅香港啦。咁呢個 situation 係大家都要比較警覺。其實唔好話即係大家好多人都關心我個安全。咁其實最近我都係夜晚每一個人喺北角出現，即係我住鰂魚涌，我都係一定搭的士翻，所以係即係盡量都自己 keep 住自己安全。咁我最近同事講我話，如果你有一日咧發現我每一間鋪都冇去嘅，原來冇音訊咧，咁就應該就冇音訊。即係我香港真係去到咁啊！好多朋友，因為我去台灣，台灣好多朋友話啊，你唔係喎，你撤回咗咯喎，係咪落幕啦？我話其實唔係咯，而家係新嘅 situation， 就係當你一個人唔見咗，佢就係好似大陸咁樣啦，你係連個身份都唔見咗，係啊，即係好恐怖嘅一件事。咁大家係一定係要安全。咁翻翻去個問題咧，其實我有啲想尖鋭啲咁問。其實我自細咧，我覺得政治人物咧係一種等於阿叔同埋阿伯嘅東西嘅。因為我自細一個福建人嘅家庭長大啦。咁你會發覺咧，福建人咧有一種權威主義。其實喺老香港咧，就係大家會覺得政治人物都多數咧係一個年紀比較大嘅印象。經驗啦，或者一啲資歷啦，或者專業資格啦，有錢啦，有connection 啦 ，network 啦，即係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對以前政治人物嘅理解嚟嘅。你好代表到嘅可能係由工聯會啊、民建聯啊，去到之後，你就算係民主派嘅公民黨啊，咁其實都會有一種咁樣嘅普遍理解嘅。咁呢個係到而家點解我會咁講呢，就係到可能而家年輕人出嚟參政，咁都有好多朋友同我講話，其實我不如你去選區議會，我就 scan 下自己，我就其實我何德何能咧？即係我有時會諗，我嗰個位喺邊咧？即係個認受性喺邊？我自己會有個擔心喺度嘅。咁而點解會講呢個話題咧？就係呢個係關於一個我對政治人物嘅理解，就係 charisma。我成日覺得香港係。其實有周生嘅好，你會發覺周生係教咗好多政治人物出嚟，所以咧我成日覺得周生都係個好嘅目標嚟。如果我係，就可以斷絕咗香港幾十年之後嘅希望。 哇！好大啊！ 我講得好大啊，但係唔好傳出嚟，爭好多人嚟啲嘢先唔得。OK， 咁但係要去講嘅就係話，其實香港而家我係好開心見到好多。我哋呢一個世代或者甚至之後嘅世代嘅人，即係呢個年紀層嘅人出嚟參政，但我哋面對嘅問題就係我哋有冇足夠嘅 charisma 係去即係對抗到以前嘅所謂嘅政治人物啦。即係你就算你覺得好多人好廢，但係佢哋嘅普遍就性其實都會得到一啲票啦。你唔好理佢成名齋種又好，佢哋做咗啲咩都好，佢哋嘅 background 或者成佢哋都係有好多嘢喺度嘅。咁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即係點樣去累積一個 charisma 嘅問題？點樣去喺一個群眾度，你有得到更大嘅基層嘅基礎嘅支持嘅比例咧？我哋成日講個 population 係好緊要嘅呢件事，我覺得呢個係好直接，一個比較尖鋭嘅問題。第二個係關於啱啱蕭雲講一樣嘢，其實我係好有都有好有感覺嘅，就係而家係一個冇大台嘅抗爭啦。咁其實我會好欣賞即係好少數好似你哋嘅立法會議員。即係你哋係企喺前線嘅，但係調翻轉亦都會好失望，即係好多嘅立法會議員係唔喺前線，即係我成日喺個心底裏就係佢哋去咗邊啊？點解都仲係你哋啊？點解俾人拉嘅係你？我係好心痛嘅呢件事，即係阿迪我係好同情嘅，因為你知道阿迪係喺一個好大嘅威脅下邊係，即係大家係可以去有啲想像。 但係其他人其實係點咧？即係我係成日都有個問號，即係或者我私底下我想講，我係唔中意狂執，即係我會覺得我咁你都好多，即係我覺得係大家可能係前線就算冇大台，就算點都好，可能阿軒都會有一個光環嘅，即係唔會冇啦。嗱，首先即係先好持平客觀嚟講，係唔會冇先啦。即係你可能會俾人 X 啦，但係亦都會有光環，呢個係一定嘅。但係我會想問嘅就係、是，其實你哋點樣睇光環啦？點樣去利用個光環啦？你會唔會覺得呢個光環係好事？或者調翻轉，當有一啲你嘅打同一個陣營嘅人，佢哋領到光環啦，咁佢哋點樣去可以用得好啲？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即係例如可能有時你都係一個政治人物啦，咁可能你都要有自己嘅一個，我都想知道你嘅取態。 嗯 ，sorry。 OK， 好。 如果抄襲黃之鋒嘅講法咧，就係、是、光環係用嚟燒嘅咁樣。咁我會多啲補充嘅，係啦。咁即係佢覺得個光環係用嚟用咗佢啦，係啦。咁我嘅意思就係話，即係我要你要視乎嗰個光環究竟係你會點樣睇佢啦。其實光環可以一個危險嘅，即係我會咁講，因為死我又要，因為我次次喺度講啲戰略嘢嗰啲咧，啲人就嗰度太癲。但係例如話《孫子兵法》成日都講咧，就係、是、講你個人如果太過著重個名咧，咁你就會成日因為你著重個名咧而唔敢做好多嘢。咁所以呢樣嘢係錯嘅，即係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政治人，如果你覺得那個判斷力真係咁重要嘅話咧，你是不應該永遠都是因為你要追逐個名字或者追逐個光環來到去做事咯，這個是我覺得我自己會這樣看過光環的問題。所以今天你可能見到很多立法會議員好怎麼說很有光環，但是我就算如果你問我自己我若有的話，咁我都會問，咁你喺幾時先至要去面對呢種挑戰呢？今日我哋冇面對呢種問題，但係雨傘運動其實你見到係要面對好多，即係你喺好多爭議裏面，好多派別之爭裏面，你無論如何你點都要落一個決斷，而呢個決斷冇可能滿足所有人。即係有個講法就係話政治人呢其實應該是永遠活在一個爭議裏面的，一個合格的政治人應該永遠活在爭議裏面，我成日都覺得這句話是沒有錯。如果你永遠都是活在一個即人人都覺得對的東西裏面，其實你不是去在一些矛盾裏面去找一個新的路向。第一個問題是什麼？不好意思 Charisma 的問題，我不覺得我有什麼 Charisma 啦。但是我會覺得每個人會有自己的分工，即是立法會議員裏面或者甚至政治人物裏面，其實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角色的。我自己 但我你容許我補充，你會不會去想像自己有一天要累積一個很大的 Charisma， 或者可以 connect 到非常多的群眾，即政治家都可能，即當然你話今日你講嘅嘢可能係區議會嘅嘢會掌握好多啦，但係去到立法會或者會唔會有更大嘅影響力都係你嘅目標？ 政治人的目標應該是要影響有影響咧，係應該嘅。即如果唔係你即見到那個人，即你都可能啲人講嘢你都唔認同，咁拜拜啦咁樣。咁所以係。呢個是政治人的應該要有的能力，我都會覺得我認同這件事。但是我都會問一個問題，就是你會在什麼層面裡面展現到你應該有的這個能力呢？樣你可以有很多不同層面的嘛，即是何君堯的就是在白衫裡面影響，或者他在馬會裡面影響。我沒有養馬啦，是不是在其他位置裡面影響，即是我大家可能見到今天經常說區議會，那某程度上都是因為我這麼多年來即行的路是這些路啦，咁所以我咪覺得能夠喺呢地方度貢獻得多啲，做得多啲，咪喺呢啲位咯。咁變咗，可能我過多四年，過多八年，我又唔係呢啲位。咁呢個就要睇你自己點樣去定位自己。 OK， 不經不覺三個鐘頭就已經過咗去。咁啊，再次多謝歐樂軒啦。唔單止係多謝佢今晚嚟同我哋分享，啱先講亦都係好多謝佢。 咁多年以嚟所做嘅努力啦，即係歐樂軒大家都見到啦，佢係啱先我講下，佢係由我認識佢開始，其實都係一個咁樣嘅 style， 好平實啦，好扎實地去做佢所做嘅嘢啦，然後好即係好堅定地走佢嘅路嚇。咁我相信佢前面我有信心佢前面應該仲有好長嘅從政之路會走落去嘅嚇。咁所以而即係作為佢嘅老師咧，或者作為老師，其實其中一件好快樂嘅事情，當然就係見到自己學生比自己勁好多啦嚇，由自己學生產生對社會嘅影響力或者個做嘅 contribution 係發揮嘅作用，即係比佢自己的老師大得好多好多咧。其實呢個係最令人安慰嘅事情啊，咁所以好開心今晚佢嚟到我哋中間啊。OK 再宣傳一下先，如果你想了解搬屋文化沙龍嘅活動咧，其實你可以入去我哋有個 Facebook 有個群組嘅，其實入咗個群組之後咧，基本上我哋嘅活動喺嗰度會發布嘅。下一場嘅嘉賓咧亦都係好多朋友都認識嘅就係陳冠中。陳冠中應該大家聽過啦，咁佢係香港即係一個好重要嘅文化界嘅前輩啦，亦都係而家好重要喺國際上面好重要嘅作家啦，咁應該下十月份啦，佢會嚟同我哋做下一場嘅分享。咁我預期十一月份啦，就超居士係幾多號啊？ 十一月廿四 ，OK。咁十一月份我哋應該希望喺區選完咗之後咧，我哋有啲。希望到時候有啲參與區選嘅朋友可以喺度同我哋做分享嚇。如果大家可以幫到忙嘅，喺唔同嘅位置去幫素人好有勇氣參與區議會選舉嘅朋友，大家亦都可以唔同嘅方式去支持佢哋。我諗最後一句就係，當然而家大家都知道香港而家處於一個好 critical 嘅 moment， 好多嘅 uncertainties。我諗過去呢三個月大家都好辛苦，我諗都唔需要多講。但係點講好，希望大家都保重啦，然後大家都繼續努力嚇。OK， 多謝曬大家。